警方執法行動的目的是為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財產，將違法人士繩之於法，盡快令到社會恢復秩序。發言人又說，政府十分重視人權和自由，亦都必定全力維護。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两名男子，检获一批怀疑汽油弹、爆炸装置和大批武器。警方昨晚在洋松街截查两名涉案男子，并分别搜查位于橡树街和红磡德安街两个单位，检获六个怀疑汽油弹、两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一批怀疑用作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以及是长棍、刀和信号弹、烟雾弹等的武器。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捡走两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作进一步检验。被捕的两名男子分别17和23岁，除了涉嫌管有炸药和藏有攻击性武器之外，亦都怀疑早前曾经参与非法集结，现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2点，升119点，总成交金额21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8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1.4；盈富基金27.55，升1.5；友邦保险74.2，升5；中国平安94.95，升5.5；建设银行6.29元，系升3仙；百威亚太31.8，跌2元；中国铁塔1.69元，系跌1仙；美团点评89.25元，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002，瑞士法郎7.862，澳元5.285，加元5.94，新西兰元4.928，欧元8.65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7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7点，升340点。港金现价报13,8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69美元，卖出1,48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啊。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好长啊，分别排到去美孚同埋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重复一次啊，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啦，龙有两条龙尾嘅，一边就排到美孚，另一边咧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祥道嘅坏车咧，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好翻好多啦。咁啊，排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而渡船街天桥过海啦，近住油麻地警署咧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太子道西，咁就系渡船街天桥过海啦，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开咧就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小沥源。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咧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启业村。太子道东啦，近住九龙城段来回方向慢车。 另外广东道和佐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都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月定富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这个是发生在不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关于兄妹的故事。 我们是姐姐不离基， 我们是女女不晓停， 虽然我们经常闹交， 但是我们好锡大家的。 还是一个关于神鸟的故事。 大家好，我就是那只不得了啊 Toll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是次次都是越帮越忙啊。 想知道我们不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什么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我是高君贤，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前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圣诞树， 早晨，学仔，早 晨，早晨啊，学儿，早晨啊，学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喂，真系秋天来了嘅感觉啊，吓， 系咯，秋凉 咯，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3%，而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呜呜呜呜吹紧嘅， 朝早起身系凉咗好多， 凉咗好多， 因为寻晚落咗少少雨啦，今朝真系凉到不得了， 冇错， 你同我讲话你见冻添，又未到系嘛， 冻啊。 冻啊，真系会冻啊！ 即系你系怕冻嘅， 系啊，我零脂肪， 你哋两个真系可以做朋友。 冇脂肪嘅人系咁噶啦， 系咯。 咁即系咁，唔怪之阿田唔怕冻啦。 梗系啦，你都明噶真系。但我冇谂过阿学儿系怕冻到佢已经换咗冬季啦，个耳环， 个耳环啊， 个耳环。 系啊，你今日一嚟到我就见到话，咦，挂咗两个圣诞树嘅，好可爱嘅装饰。 个颜色比较素，咁啊个耳环有少少颜色啫。 简直同阿祖好 friend。 但系嗱，因为天气凉咗咧，我又有担心啦，因为我朋友，我。身邊好多朋友已經開始 filifet 啦， 都有啊， 有我隔離嗰個已經 係。我呢一排咧搭住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 係 首先多咗人 filifet 啦，同時間大家嗰個咧關注點啊，即刻有人 filifet， 大家即刻即係唔覺意張張個鼻啊，啱啱個口啊，因為都知啦，即係流感高峰期嘅時間又就嚟會嚟到噶啦，所以大家都即係驚少少啊。 係啊，我老婆琴日瞓覺嘅時候已經戴咗個好可愛嘅桃紅色嘅口罩，因為俾個仔惹到。 瞓覺都戴， 哦， 係，咁啊佢好快。大镬啊！真系 小朋友， 佢次次都全家中噶， 系啊， 肯定系啦。 你啲做妈最惨嘅，佢要戴口罩咧，有阵时佢焗住咧，即系母爱吸引力太大啊！两个仔都要黐住佢先肯瞓到，咁但系跟住咧嗰个又病。 其实你几开心噶噃，你听到你 唔系，我喺隔篱， 妈黐 我喺隔篱成日都要扮出一副，哎呀，你帮我帮你，哎呀，佢又唔要我啊！咁我睇漫画咯，我自己喺隔篱，好 辛苦晒啊， 场戏好难做噶。但結果佢就要戴住個口罩咧嚟暗細路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快感染噶啦。不過我估呢個都只不過係遲或早的事，一定就係中招噶啦。但好彩喎。 喺屋企佢可以戴口罩 啊吓，翻学又唔知道可唔可以、啊？尤其是咧，即系今日其中一单嘅新闻咧，就系话咧，有一啲嘅学校，譬如喺上个礼拜啦，将军澳小学咧、 啊， 已经系爆发咗呢个手足口病啊。内容咧就话咧，有两名嘅同学咧已经系确诊啊，患咗呢个手足口病噶啦。咁同样咧都系嚟自四年级嘅其中一班噶。 系 咁，即系所以个报道都用到爆发呢一个字啦吓。咁一班可能二三十个同学有两个中咗都惊噶咯咁样。不过同时，间由学校又发出通告，呢一张嘅通告咧，令到大家都有几多嘅幻想同埋讨论嘅空间。嗱， 真系有幻想， 唔讲住，唔讲，梗有幻想啦。点解会有呢张通告啊？嘛，个幻想系唔讲住个通告嘅内容系乜嘢？如果我哋话任何一个香港嘅人，我哋而家都会知道有病，仲要喺一个即系。同學仔學校嘅校 高感染風險嘅地方， 啱啦，手足口病，咁理應學校應該會叫佢哋做咩啊？ 睇医生先啦， 睇医生啦， 咁啊戴口罩咯， 戴口罩啦， 一定要惊传染俾人啊嘛。 嗰阵时我成日接我细路翻学嘅时候咧，因为应该系上年年尾咧，咪突然间有个劲大规模嘅流感嘅，咁嗰阵时咧足足系有成我谂有三几个月咧。第一咧，啲家長就唔准入去學校範圍咧，即係平時咧，仲係可以好似入去睇馬騮仔咁樣啊，隔住個玻璃嗰、那個課室咧，就望下佢哋做乜嘅。嗰一輪咧，由於係勁嘅流感啊嘛，所有學校以外嘅人士啊，唔好意思啊，家長你好靚仔都唔入得嚟啦。第一冇得入嚟啦，第二所有學生咧入去嘅時候咧，量體温同埋戴口罩。如果冇口罩嗰啲咧，我試過一次就咁就嘔咗一蚊俾佢啦。佢話你小朋友口罩咧，哎呀冇戴喎。嗰度攞一蚊買一個， 係 佢一定要你買一個口罩， 同埋翻入去都要消毒啦。 係啦，戴上去先得嘅。嗱，呢個係講緊舊年嘅事。 嗱，呢個本身都係最基本，都係保障翻小朋友翻學嘅時候健康好緊要啦。但係咧就有個咁樣嘅流傳，就係話咧即係學校啦，就係收到呢個衛生防護中心嘅指示建議。呢一间学校嘅同学仔咧系唔使戴上口罩，仲话手足口病咧系唔会经呢个飞沫传染嘅。 哇！ 呢一个嘅信息啦，所以话幻想空间系咪好大啊？所以咧就令到好多嘅家长咧都有一个热烈嘅讨论啊，因为有啲就会觉得啦，学校系咪罔顾咗小朋友嘅健康咧？嗱，记者咧系有向呢个卫生防护中心查询翻嘅，发言人咧就咁样回复嘅，就系话中心系并冇指示学校嘅职员或者学童唔好戴上口罩。中心咧亦都未有更改有关嘅健康建议嘅，咁罗生门就走咗出嚟啦吓，即系究竟系学校嘅通告咁写啊？佢写到明就系话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就咁提议嘅， 系 卫生防护中心咧接受记者讲嗰阵时咧就话，咦，我哋冇咁讲咁样嗱，但系我觉得其中一点系好重要嘅，因为问翻儿科医生系点先啦，好唔好啊？嗱，手足口病，我其实我哋台都有试过有同事感染， 试过啊， 我朋友个仔都试过， 一有细路仔嗰啲咧，通常大人咧啊，好似系队长啊嘛，嗰阵时流行，我咪试过咯。 天怡都好似试过，系啊，即系佢哋真系会系高都高传染性嘅。 咦，我天怡系因为似小童所以中嘅啫。 嗱，唔一定系小朋友噶，我有朋友咧， 大人都会， 大人都有嘅，我都知道。 系啊，好多时候就系小朋友，即系究竟系呢、這个我哋讲嘅手足口病啊，系点样传染？大家真系要了解翻啦吓。儿科医生系咁讲嘅，佢话咧呢个手足口病咧就系呢个肠病毒嘅大家庭之中嘅其中一个成员嚟嘅咁样。有机会可能会引发起其他嘅并发症嘅，最重要嘅系手足口病系会透过飞沫传播嘅，简单嚟讲咧，即系口水系会传播嘅。医生咧做出个简单嘅说明嘅，就话咁嗱，飞沫点解会有机会传播咧？佢话假如 喷 有同学 系 咳啦吓。跟完咗之後咧，啲飛沫咧殘留咗喺台上面啊，或者升降機個禁制啊嗰啲位置度咧，病菌係會啊，即係停留喺嗰個位置一段嘅時間嘅。如果小朋友接觸到再捽眼捽鼻嘅話咧，咁就會有機會感染啦。咁你會話點會唔使戴口罩啊，大佬？ 係啊，不過嗱，同埋而家咧好即係好古怪咧，就係平時戴口罩咧係好普通嘅啫嘛。咁但係而家咧 好敏感啊！ 而家似乎變咗好大件事，因為喺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回覆傳媒查詢咧，除咗佢話俾你聽話嗱，我哋就冇叫佢唔使戴嘅。不過佢亦都要加一句，佢話戴口罩咧並非主要嘅預防措施。佢就話咧提高個人能力啊，同埋衞生先係最啱咁樣。但係又好搞笑噶嘛，即係。 戴口罩仲唔系主要预防措施？ 唔系嗱， 已经系好基本嘅咯。 个问题系我已经病咗啦，系咯，即系我预防唔到啦，我中咗招啦。咁既然我预防唔到，咁我人哋嗰啲未病嗰啲系咪应该预防咧？ 系啊，同埋唔好即系传开去啊嘛，系咪？有一个咧就记者访问咗一间小学嘅校长，佢就话其实佢哋，但系佢不愿意透露姓名啊吓，跟住即系打咗个格仔啊，跟住咧佢就话其实平时佢哋嘅学校遇到有呢啲手足口病嘅个案系会点做嘅咧？佢话第一样嘢会发通告，另外咧可能会取消一啲咧，譬如周会啊、早会啊呢啲咧多人聚集嘅活动，就避免传染咁样。并且咧就会用1:49嘅呢个漂白水咧就消毒学校嘅咁样。都系话其实平时咧，即系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如果有病嘅，当然就唔好翻学啦。你惊嘅都可以唔使翻学，或者你惊嘅话戴口罩系好平常嘅一件事嚟。 系啊， 但系即系而家就一个咁样嘅通告出咗，亦都有个罗生门嘅事件出现，究竟即系咪嗰个即系卫生防护中心系咁讲啊？定学校系咁谂啊？定系咩咧？但系讲极，佢哋小学嘅同学仔嚟嘅啫，其实都怕病嘅，人哋阿爸阿妈就佢病咗，唔系老师或者校长照顾噶嘛，系咪？ 屋企人辛苦咯。 系啊。 嗱，我又睇到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系嚟自澳门嘅。 系。 咁咧就有一间中学咧，初一生啊，即系中方温系啦，方温嘅女仔系啦，咁就有九个同学集体感染到上呼吸。系统嘅疾病，咁啊，佢哋就叫做流感啦。咁啊，九个同学一齐去睇医生啦。咁啊，结果就系唔系好严重，唔需要住院嘅。咁啊，只不过系有啲咳啊，有啲发烧啊咁样。咁结果咧，当地即系澳门嘅卫生局咧。就安排佢哋抽咗嗰啲口水啊嗰啲去化验啦，咁睇下嗰个究竟係有几严重嘅病啦，咁然后呢学校方面呢就帮手清洁消毒啦，咁保持嗰个室内环境嘅空气流通啦，同埋做一啲防止感染嘅一啲措施嘅。咁我又睇返即都系学校啫，点解人哋可以做咁多嘢去防护一即系防御一啲咁嘅细菌去传播？ 系，唔系我哋都有做好多嘢嘅，只不过估唔到而家无论做几多嘢都好咧，大家最放大镜就话你有冇主动要求佢哋戴唔戴口罩？究竟戴唔戴得口罩？即系而家咧，其实咧嗱，你可以咁样谂嘅，的确冇话咧，所有病咧佢。都一定要寫明要戴口罩嘅，但系调翻转咁戴口罩都冇错啫，戴口罩亦都唔会有坏啫，即系唔好讲话犯唔犯法先，佢唔会令到你话嗱呢个病其实唔使戴口罩，你戴咗咧佢会再病得重啲嘅，唔会噶嘛， 因为我真系 多样嘢啫，而家系咪？ 依稀记得咧，我谂我哋细个咧，即系做仔做女嗰阵时咧，读书其实冇乜戴呢个口罩嘅文化噶嘛， 冇嘅，真系沙士之后 嘅 咋， 你咳咯，未即系你唔会有嗰个警觉性，但系即系因为我哋试过经历过沙士，豪仔讲嘅，真系大件。事噶嘛，嗰阵时大家真系人心惶惶噶嘛。自此之后咧，我本身觉得系养成咗一个好嘅习惯嘅，就起码如果你怕病或者你有病嘅话咧。唔好傳開去，呢個咧係一個好基本嘅第一道防線嚟嘅。但係呢一道防線竟然搞到好似， 同埋嗰個係幼稚園嚟嘅啫。 小學我講， 唔係因為之前就試過幼稚園，無端端同你啲僆仔講話，蒙面法已經實施咗啦，奉勸各位校內唔好戴口罩。大佬係幼稚園生嚟嘅啫噃，需要做啲咩咧？ 哦，惊 啲咩咧？ 幼稚园生真系一嚿饭咁嘅， 幼稚 园 生 佢哋乜嘢都摆入口啊，跟住又攞嚟玩嗰啲口水真 系， 系 啊，仲要系你摆完入口，喂，你食得噶，我都食下嚿呢一嚿啦，咁样 啊，估唔到嚟到今时今日，大家咪真系要自己呃自己啦吓，嗰个口罩啫，系咯，有病咪戴咯，冇病嘅就算戴嘅预防咯，唔使弄咁多嘅。秋冬啦，真系要戴翻个口罩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如果你身体弱嘅话， 期望你忽然误觉之时，仍未太晚；期望我忽然后悔之时，仍未伤得太深。其后淡面习惯。即使不稀罕，陪掉时间。我总有天气两心淡，用你飘忽的好意，换我最难忘一次。是我爱上浪子，不可以独个令你心意，用我青春压一注。留是处，只想你到最后。 但后悔付出的爱不够。 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星期三咧，今日其实会有一个即系全港都好关注嘅一个施政报告， 系 就会宣读噶啦吓。咁啊，因为大家特别关注咧、就是，就系啊，究竟佢喺边度读咧？佢、理论上应该喺立法会度读嘅，但系佢而家咧都系同你讲话，佢会尽最大嘅努力进入立法会里边，因为佢都惊就有啲举步维艰啦吓，可能惊交通阻滞啊，同我哋一般打工仔而家惊翻工一样，系啦，唔知翻唔翻到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有样嘢好得意咧，就系、是。即系嗱，你都成日做啲 show 噶嘛，咁啊喺呢一个一场真系盛大嘅表演之前，裹身装束啊，又或者即系有冇啲咩准备功夫可能要做咧？即系都代表咗你嗰个成个人嘅精神啊、心态咁样噶嘛。 都啱嘅，即系做个大 show 嘅话，你都要化妆整头啦，你件衫都可能要早。可能要早个月， 系啊， 几个月嘅时间开始谂噶。 系啊，咁咧就原来今日咧好得意喎。有人咧就即刻睇下林太，佢今日有场 show 啦，佢要到宣读施政报告啦。咁一定 年度大 show 嚟， 年度大 show 嚟噶嘛。咁佢一定要即系搞得好好睇睇噶嘛。咁究竟佢今日一朝早为咗呢个 show 做啲咩准备咧？咁啊，原来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喺8:06，即系应该大家都啊一早起身嘅时候，就已经要整装待发。 8:06，好多人出咗门口噶啦。 系唔系？但系佢都要整， 佢未起身啫。佢讲紧自己， 唔系佢整装待发，佢个 show 一间先嚟噶嘛。佢就原来 update 咗咧，佢最新嘅 profile picture。 系，我都见到。 你都见到啊？哇，真系好精神爽嚟噶。 系 啊，你要唔要都观摩下？ 好啊，好啊。 系啊，都 OK 嘅， 系。 可以形容下嘅。系啦，林太本身咧都好中意着旗袍嘅，咁啊着住咗一个蓝色嘅旗袍啦。 呢只叫咩？系啊，水蓝色。 系啊，你介绍啊，你呢啲 系啦，水蓝色嘅旗袍咧，咁就有少少黄色、白色嘅花衬托嘅。 系啊。 冇錯， 花定蝴蝶嚟㗎？我都睇唔清楚 係花嚟，係嘛？ 我又唔係好想放得好大喎。 哦，好啊，好啊。 係啦，咁啊，另外嗰度 蝴蝶 啦，我哋夾埋一齊啦， 唔可以亂講花蝴蝶㗎。 即係有啲 pattern 喺件衫度啦， 係啦，有啲線條啦。 睇下嗰對耳環。 係啊，嗱，我都話啦，即係耳環。 女士唔同， 女士即刻睇到耳環，我都留意唔到佢戴咗耳環添。 係啦，嗰個耳環應該係一朵花咁嘅形狀，而中間咧係一粒珍珠嚟嘅。 哇！係喎。 另外咧就戴咗 紅色眼鏡咯， 同平少少有少少 好似 係 唔同 嘅 喎。 即係總之個感覺咧都幾精神爽利嘅，應該要咁講。 唔係，即係佢係叫做整裝待發啊。佢係為咗佢咧就即係願意用一個全新嘅造型咁樣咧，即係好似話啊呢一場 show 一定要著一套靚嘅戰衣，就做得好好睇睇咁樣嘅。 我想係咪全身造型？講真，我唔係最重要啊，我覺得 係冇錯。 係咪一個即係佢係咪全身準備好去聽大家講嘢？咁我覺得呢個重要嘅都。 佢呢度講嘢俾人聽啊！ 佢講啲乜嘢就代表咗佢有冇聽人講嘢啊嘛？係咪先？ 咁又係喎。 咁應該就佢有講俾一部分人聽咯，因為而家放風咧就臨時大家。 封放咗咯，見到已經有。 咁大家最期待嘅，原來佢就話佢會特別喺房屋啊、土地嗰度咧，就會另辟一個副章節添，就話要回顧一下究竟過去就做過啲乜啊，冇做過啲乜啊。 我諗大家都會即係知道噶啦，即係社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其中一個聲音嘅來源啊，真係同我哋有冇屋住係有關係嘅。咁啊，即管有我哋有放長雙眼少少啦，即係好快就聽到噶啦。 係 啊，房屋政策方面有冇啲即係突破嘅咁？ 係， 其實舊年佢都有啲突破啦，未有個大魚出現咗咯。讲咗出嚟咯，咁但系都冇咩发生过。 除咗突破之外，睇下有冇舒缓咯。 系咯，你估佢会用几多嘅篇幅就讲近日社会气氛啦，同埋有几多个零咯？ 啊，会唔会又有嗰啲？ 我觉得佢有好多好多个零啊，唔系啊，好多个数字咧。譬如话我哋会拨几多钱做呢样嘢咧？ 哦， 系啦系啦，因为呢个时候即系最直接噶啦，系你有啲不满意嘅话，睇下会唔会可以用金钱咧就化解到嘅？我哋可以密切期待，因为我哋嘅新闻咧会不停去跟进咧，究竟今日嘅施政报告有啲咩内容系关你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会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她表示有决心尽最大努力进入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下午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立法会大楼一带已经加强保安，在港铁金钟站、立法会对出中信天桥和天马公园等多名防暴警员戒备，有防暴警员戴上头盔和持防暴枪巡逻。在天美道对上天桥近住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边加装绿色纱网。立法会公众入口、议员入口、示威区一带已经架设2米高的大型水马。特首办外天华道亦都有水马围封，对出龙和道亦都有大型的水马和铁闸，有防暴警员在现场戒备。立法会大楼已经发出黄色警示，进出大楼人士要接受安检。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发言人耿爽认为，美国在香港有重要利益，如果有关法案最终通过成法，不单止损害中方利益，损害中美关系，亦都将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他说众议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的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耿爽呼吁美方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对美国一些政客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的涉港议案，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挑衅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初步干预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声明批评美国一些政客打着人权与民主的幌子，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恐吓止暴制乱的正义人士，被香港的极端暴力分子铺后路。美方一些势力企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打香港牌，让香港继续乱落去，趁火打劫，压制中国发展。声明敦促美国有关的政客立即停止推进相关法案，强调美方政客打香港牌是绝对不会得逞。在北京，港澳办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发言人杨光表示，众议院不顾中国政府多次强烈反对，通过由部分议员提出的法案，充分暴露众议院同一些政客借打香港牌，牵制和压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他说，香港修例风波越演越烈，同美方或明或暗地支持香港反中乱港势力直接相关，对于香港暴徒犯下的种种罪行，众议院同一些政客就视而不见，甚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异于助纣为虐，难辞其咎。杨光又奉劝美国国会同一些政客立即终止有关法案的后续审议程序，不要错上加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3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29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2.2；友邦保险74.3，升6毫；盈富基金27.55毫，升1.5毫；中国平安94.7，升3毫；建设银行6.3，升4仙；中国铁塔1.68，跌2仙；百威亚太31.6，系跌4毫；美团点评89.3，跌1.45；融创中国35.45，系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4，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5点，升338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07美元，卖出1,4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竹园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海丽村一段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渡船街天桥近住由过海近住油麻地警署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的，现在慢车排到去丽晶花园，广东道和佐敦道去尖沙咀，还有连翔道去柯士甸道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古今中外咧，好多艺术创作咧赞叹无限美好嘅秋天嘅。咁啊，如果要喺秋天，我推介歌俾你咧，有一个音乐创作人，我细个时候咧就错过咗好多美好时光啦。咁啊，长大之后咧，先知道佢一字一句咧系一套人生哲学。Bob Dylan。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上六点到八点，有唱假期。 我系陈海琪。 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来自民间的示威者，今日我们决定进占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共同守护香港。 冲击过后，立法会的议政空间会是打通了，抑或打翻了？ 电视节目以事论事，继续紧贴议会和政坛焦点，剖析时局动向。 逢星期四晚六点，翡翠台； 八点，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已经有家人病了，希望我能够独善其身，避过一劫的曾志豪。 还有呢，昨晚不小心咬到条脷，所以今天呢讲嘢不是很流利的黄耀祖。 还有呢，在这些咁干燥的天气呢，无论皮肤又干喉咙又干的赵学而。 咁我哋喺风头火势之前，亦都要有个风头火势嘅电话，要大家打一打。 系啊，有嘢益下大家啦，当大家滋润下，系咪？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健康香港2025嘅，我条脷真系唔系好畅顺啊！2025嘅喐一喐健康啲嘅问答游戏啊，吓问题系咩咧？学爷， 个问题就系话多做体能活动固然系有益啦，咁但系都要小心，要避免咧嗰啲活动导致损伤嘅风险嘅。以下哪一项是属于运动安全和预防受伤的 tips 呢？一、穿着舒服的衣服和着适当的鞋。二、运动之前必须热身，运动之后要做和缓的舒缓的运动。三、就千万不要空着肚子去做运动。四、运动的时候是要需要適量的小休的。好了，还有最后一个答案给你选的，今天的答案比较丰富一点。 是 第五呢，就是以上皆是，全部都是、啊。 如果你都懂得答这个问题的话，记住 1872388,1872388 是我们的电话。答啱最快的五位朋友呢，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挂耳式的蓝牙无线运动耳筒，可以带着它来动一动嘛。 哎呀，你要介绍我出场啊！我落再嚟过先。 我去咗边啊？豪仔出嚟啦！ 太好啦！我又得到阿学儿别出心裁嘅一个介绍嘅方法。你有冇听到佢头先咁温柔咁样用笑声嚟带我出场啊？恨唔到噶啦你！我嘅阿 Q 已经级数已经去到神级啦，多谢你啊！系，我系曾志豪啊！通过咗啦，个法案通过咗啦，喺好多人强烈反对嘅声音之中，呢个法案通过咗啦。仲要喺边度啊？喺美国，有人话呢一个进步同埋光明嘅意思，有人话呢一个系危害利益 损害好多人饭碗嘅一个法案。美国太过分啦，竟然通过咗呢个法案啊！系咩法案啊？哦，唔系你谂嗰个法案啊，系美国嘅加州通过咗禁止销售及生产皮草嘅法案啊，系冇错。喂，但系呢个好紧要噶，同头先我讲个开场白一模一样噶。有人觉得呢一个系代表正义、光明、前进嘅法案，因为点解啊？佢会保护到好多嘅动物，唔能够再俾人哋去剥皮啦，去销售啦，去生产呢一啲皮草做出嚟嘅服装啦、鞋啦，或者系手提包咁样嘅，亦都系禁止马戏团。俾動物表演，嗱貓狗馬同埋牛仔競技除外啊！陰公咧呢一批嘅鄉親咧就仍需努力啊嚇！咁但係起碼其他嗰啲咧獅子、老虎、大笨象咧，平時你見開嘅呢一啲馬戲團裏邊嘅動物咧，喺呢一個新嘅法案之下咧，都係啊都係禁止再俾人哋奴役去鞭打嘅。咁所以咧嗱，頭先講話光明同埋正義咧係真嘅。但与此同时，当然亦都有好大批人士顽固咁样反对，甚至乎系驳斥佢哋啦。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皮草嘅生产商啦，因为咧嗰啲皮草业界咧就全部都群起反对啊。佢话：喂，咁唔得，你知啦，我哋卖嗰啲雕鼠啦、龙猫啦、兔仔啦呢一啲动物产品嘅皮草业咧，系会带嚟呢个重大嘅打击噶。因为咁啊，根据美国皮草资讯委员会佢哋嘅数据咧，呢一个零售业啊喺2014年咧就为佢哋带嚟15亿美元嘅销售额嘅。啊，咁啱嘅，15亿美元系咩概念咧？咪琴日讲过咯，腾讯买咗5年 NBA， 咪就系呢个额咯。但系15亿真系好尴尬嘅呢个数字。咁而家咧有几个品牌咧，嗱，但系即系咩叫做潮流咧？即系呢一种嘅保护动物潮流咧，就不可阻挡咧。咁因为佢一通过咗呢一个法案咧，其实之前造势嘅时候都好多噶啦。咁有好多嘅知名品牌啊，即系我对面嗰两个拍档咧，可能最熟嗰啲咧，咩 Valachi 啊、Dutti 啊、Jojami 啊嗰啲咧，全部都计划咧就话，喂，佢哋都会停止使用呢个皮草。咁啊，甚至乎亦都有另一个品牌咧，亦都讲明噶啦，出年咧呢个 Pala 咧，佢都会停止使用呢个皮草噶啦。咁即系其实有好多即系嗰啲联盟啊。大家成日都話咧，嗰啲即係業界啊，或者佢哋嗰啲聯盟咧，都已經出聲咧，就話佢哋會禁止使用呢一啲皮草噶啦嚇。咁所以佢哋咧有好多人都話，今日對於加州嘅動物嚟講，可以話歷史性嘅一天，包括嗰啲喺馬戲團被鞭打嘅動物，或者因為嗰啲毛皮而活著嘅動物，今日係佢哋解放奴役嘅一天。咁我哋梗係好希望咧，呢一個喺動物園被鞭打嘅動物咧，個範圍可以擴大啲嘅，係咪？佢而家係加州啫，唔知會唔會全個美國都係啦。而且一個地方嘅動物受到解放，希望可以令到全世界嘅動物都得到釋放。係啊，有好多人嗰陣皮毛都係即係俾人哋剝削緊嘅。我哋希望美國加州呢一個保護動物嘅法案可以正式咁樣發揚光大。风头火势，好彩我都知噶啦，即系呢位拍档无论几中意着嗰啲潮流服装都好咧，佢应该唔会着嗰啲皮草啩，系咪？因为我谂最主要嘅问题，皮草应该着嗰个身段都有啲考究嘅，系啦，我谂佢应该唔会咁样做嘅。再加上佢有一颗善良嘅心，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以为你会叫我做黄耀毛添， 唔好啦！你今日条脷又有啲事啦，真系，我谂要叫你黄耀理噶啦。 系啊，我觉得好好啊，豪仔讲呢单新闻，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咧，唔单止系啲大品牌啊，唔好再用一啲嘅即系动物嘅毛啊，即系做皮草啊之类啦。就算有其他品牌咧做紧嘅话，大家可以选择唔买噶嘛。你唔买唔支持嘅话，佢咪唔会做咯。呢几年咧，我哋嘅香港政府啦，即系都几习惯有一样嘢嘅，就系、是、放少少风出去，当系好似试下水温咁样，睇大家咧嗰个接受程度高唔高啊嘛。如果系 OK 嘅话咧，可能咧就会推行嗰个嘅政策咁样，所以变咗，譬如好似今日咁啦，我哋会有施政报告啦。但其实好多嘅措施咧，喺之前呢几日咧已经诶，呢度又放咗少少风，嗰度又放咗少少风，等大家咧就可以容易啲接受啊吓。今日睇到新闻咧，其中一个风咧系放咗出嚟噶，但系希望咧。 个风咧就唔会真系实行到啦吓，因为咧就讲到最低工资委员会嘅主席咧，琴日咧就同一啲嘅记者朋友啊有饭局嘅时候，就讲到一点啦，就系话现时香港嘅经济情况咧系非常之严峻嘅，所以咧就会检讨最低工资水平嘅时候嗱，未咁快嘅，都仲有一啲时间先至要检讨嘅，但系会密切咁样留意住整体经济嘅状况同埋劳工市场嘅状况，并且讲咗一点系好紧要嘅，就系话我哋检讨嘅时候咧，其实冇一定话一定要向上升嘅，打还可以，打向下都可以嘅。即系讲紧咧，其实由2011年咧就立法制定咗呢个最低嘅工资调整啦。其实2011、2013、2015、2017、2019年咧，每两年咧都会检讨一次嘅。暂时咁多年里面咧，每一年都会系有一个增长嘅，最少嗰次咧都有6.15%啊。所以咧就会由2011年嘅28蚊，去到而家咧2019年5月1日开始调整，最少有个价钱咧就系37.5嘅咁样。可能你会话，其实10蚊都加唔到噶，每一个钟头嘅人工喺过去呢9年嘅时间咁样，但起码佢而家话定俾你知，放咗啲风就系话系啊，因为商界形容目前嘅经营咧系好困难嘅，好难咧就而家嘅冲突又唔知会维持几耐，亦都唔知会对我哋嘅最低工资有几大嘅影响，咁所以就话有机会下一次调整嘅时候咧系冇得升，甚至可能要跌噶咁样。咁当然啦，呢、這个就系放啲风出嚟俾大家试下水温。有啲人咧就会话。喂，会唔会系咧？即系都可能俾少少压力啊，话俾大家知，社会运动持续嘅话咧，真系可能会影响到我哋香港嘅经济啊，变咗首当其冲，未必系一啲嘅大嘅品牌会影响到一啲小市民佢哋嘅生活好，即系好第一步啊，佢哋个每一个钟头嘅工资系几多？其實都可能有機會係減影響到嘅咁樣，即係呢一啲風放出嚟咧，我成日都會話即係空咩未必無因嘅，係咪？佢都放得到出嚟啦，係咪？係唔能夠否認一點，社會嘅一啲嘅運動咧，對經濟真係有影響，甚至我會覺得係未呈現到出嚟添咁樣。但係有一點你要記住啊，其實喺社會運動出現之前咧，唔同嘅數字已經見到啊，我哋香港嘅經濟咧係有向下嘅即係趨勢嘅。唔好將所有嘅責任擺曬去，譬如社會究竟發生嘅咩事，即係要一個宏觀啲去睇啊，究竟係真係咩狀況咧？係咪？同埋如果真係社會全香港都遇到一個難關嘅時候，系咪可以同步过冬呢？起码喺呢个时候，我去买个面包，呢、這个好基本啦。朝头早食一个面包系咪？但其实个面包未减价噶。但如果你哋已经喺度谂紧要减紧嗰啲工人啊，即系嘅人工嘅话咧，咁我谂呢一点就真系可以谂完再谂，系咪都系第一步就要咁做呢？同步过冬四个字成日都讲噶啦，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做得到啊！冻头火晒嗱，我哋嘅喐一喐健康啲嘅问答游戏咧，今日嘅名额咧就已经派晒啦吓，不如大家就首先唔好再打1872388俾我哋住啦吓，但我就请我呢位嘅拍档咧喺呢个风头火晒之前咧，同大家揭晓究竟个答案系咩啦，有请赵学而。 答案咧就系五啊，以上皆是。嗱，頭先咧，阿祖就講緊打工仔關心個荷包問題啦。咁因為如果荷包乾咧，個心情同埋個皮膚咧都會好乾嘅，因為心情唔好咧就會影響你個人嘅健康。咁健康唔好咧就會皮膚乾乾啦，咁啊冇曬光澤咁。咁啊人咧喺個人體裏邊咧就有60%-70% 咧都係水嚟嘅。咁因为水分咧可以帮助我哋咧个消化系统啦，又会帮助我哋蛋白质去分解啦，新陈代谢咧之后嗰啲废物排出嚟咧都要靠水去到帮助嘅。咁所以咧得闲饮多啲水啦，呢一句说话咧就已经成为我哋口头禅啦。咁除咗饮水咧可以预防一啲中风啊、心肌梗塞啊同埋改善便秘咁之外咧，你有阵时饮水多咗咧都可能有机会伤到你个身体噶噃。咁点解咁讲咧？美国咧有一个健康嘅网站咧就提醒，以下有三种情况咧就建议你咧将你手上面嘅水先放低。咁啊，情况一就系咩咧？嗱，我哋成日饮完水就要去厕所噶。咁你又要睇下去厕所嘅时候，你嗰啲尿液咧究竟系乜嘢颜色啦？嗰啲颜色就会话俾你听，你个身体究竟系一个咩反应咯噃？咁啊，一日8杯水呢一句说话咧就成日都讲噶啦。不过咧， 其实原来是不用一定要坚守的。因为呢他们就说了，你看看自己的尿液颜色，如果它是淡黄色的话，即是说你的身体里面的水分已经很充足，就不用再额外补充更多的水分了。如果是透明无色的呢，即是说你的水分已经很多了，你不要再喝水了。如果再喝的话呢，就可能会有水肿的情况出现。咁当你饮得超过身体需要嘅水分嘅时候咧，你嘅肾脏功能咧，就会将嗰啲多余嘅水啦排咗出嚟啦，过滤咗之后咧就变成尿液嘅。咁啊喺呢个尿液出现淡色啊或者冇色之后咧，咁啊自然系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你体内水分唔足嘅话咧，你个血液里边嘅钠盐度咧就会好高。咁相对嚟讲咧，佢要喺你嘅身体里边咧吸收翻你好需要用嘅水分，咁变咗你嘅身体咧就会缺水啦。点解我会咁重视呢健康呢个问题呢，就係、是、因为呢其实我哋冇事冇干冇病冇痛呀梗係好啦，但係呢其实呢喺而家呢个都市上面呢，有好多人都有一啲唔同嘅疾病呀要好小心处理㗎嘛。咁如果你係一啲肾功能有问题嘅朋友嘅话呢，飲水呢一、這个前提呢都係非常之重要㗎。因为咧肾功能如果唔好嘅话咧，当你个水分排出嚟嘅时候，你系要个肾帮你去做好多工作噶。咁所以咧如果多得滞，佢又会水肿；少得滞，佢又会令到你个身体咧缺水。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咧饮水咧都要好小心噶。咁第二个情况咧就系、是、食饭嘅时候咧就话千祈唔好饮冰水，如果唔系你就会消化不良噶啦。咁啊，因为我哋饮冰水咧，落去个身体嘅时候咧，我哋需要将佢调节翻去我哋身体个体温37度啊、38度咁样。咁但系咧，喺调节嗰个同时咧，令到你个胃嘅消化能力咧负荷更加大，就消化唔到你嘅食物啦。咁所以咧，食饭嘅同时咧，就千祈唔好饮冰水啦。你可以食完饭先饮啊，或者饮完先食饭咁样咧，对你嘅身体都会好啲嘅。咁同埋因为咧，如果你饮得冰水多咧，对嗰啲十二指肠溃疡啊或者胃溃疡嘅朋友咧，那个症状咧都会有延迟康复嘅一个情况嘅。咁至于情况三啦，就系咧，当你做运动嘅时候咧，其实未必一定需要饮好多好多水去补充噶。因为咧，如果你做一啲中强度嘅运动咧，中强度或者以上嘅运动咧，最好咧就系饮一啲电解质嘅运动饮料，就唔好饮水，因为水分咧其实系唔够补充你喺汗里边流出咗嘅电解质嘅。咁所以咧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大家需要好留意自己究竟饮水系饮得啱唔啱噶。 You were my son.My earth. You didn't know all the ways I loved you, no. So you took a chance, made of a plan. But I bet you didn't think that they would come crashing down, no. You don't have to say what to do.Don't it make you sad about it? Told me you loved me. Why did you leave me all alone? Now you tell me you need me. Can you call me on the phone? Girl, I refuse. You must have me confused with some other guy. The bridges go burn. Now it's your turn.Said. It wasn't like you only talked to him and you know it. Don't act like you don't know it. All of these things people told me keep messing with my head. Should have picked honesty, then you may not have thought it. Don't have to to say it that you did. I already know. I'm hung up from him. Now there's just no chance. You and me. You and me. There'll never be. And don't it make you sad about it? Told me you love me.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Your turn. To cry. So tell me a river. Go on and just. Tell me a river. Go on and just. Tell me a river. Baby, go on and just. Tell me a river. Just Tin Tin Malik, Cry Me a River。 我們經常都跟啲家長啊，就話喂，如果想啲小朋友陶冶性情咧，就話啊，俾佢學啲音樂啊，學下啲樂器啊，彈下琴啊，吹下笛啊， 其實主要都係咧。 而家仲有陶冶性情呢單嘢， 邊個係陶冶性情啊？阿仔啊，你要考小學啊，你快啲學啲嘢啦！ 唔係有嘅有嘅， 必備㗎，你學吉他、打 豎琴啦，梗係 吹笛啦。 因為門面嗰陣都要寫陶冶性情嘅，係啦，底嗰陣就係求學，一定係求分數咁樣嘅。咁但係咧喺大陸咧個湖南长沙咧就有一单 case 咧就啱啱相反嘅，佢话咧个僆仔咧就之前咧就好乖嘅，佢有个七岁嘅小朋友咧，佢本来好乖嘅，咁点知咧佢话突然间 弹咗琴之后曳咗， 真系，佢唔系弹琴，佢系咧 佢对 吹完笛 系咪？因为俾只牛教坏咗， 佢吹完笛就唔系，咁佢应该更加有耐性啦，系咪先？佢吹完笛之后咧脾气差咗，性情就大变咁样嘅， 佢成日都失败咧， 唔系 挫败感令到我自己好嬲， 火都嚟啊咁啊，系啊， 原来系因为佢中咗原毒。 哎呀，对唔住，我哋仲攞嚟笑贴 sorry 啊， 唔紧要，最后冇事嘅， 好好都 即系，只不过医生 check 到就话你僆仔咧含原毒过量超标咗60倍，佢话咧令到佢个情绪集中唔到啊，或者个脾气暴躁。咁个元凶喺边咧？佢成屋搵匀晒，佢话我哋冇俾佢食嗰啲咩含元啦，佢又唔系含元汽油嗰啲嘢。原来就系支笛， 哎呀， 内地买到其中一支长笛，佢里边咧涂咗一啲物料咧，含铅量就系超标，长期只系咁样吹住支笛，你本来谂住陶冶性情，点知系变咗咧狂野性情而家， 好惨， 好惨啊，真系，所以我哋嗰句咩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呢个系真嘅，所有嘢都要小心吓。 话接到网上消息，大批香港黑警将会带同家眷申请移民台湾，当局将会严谨把关移民审查，将不法同埋犯罪阻绝于境外。周末吹袭日本的风暴海贝斯增至至少74人死亡，仍然有多人失踪。日皇德仁同皇后雅子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德仁同雅子透过宫内厅表示，对风暴造成大量生命损失以及令多处受破坏感到不安，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又慰问家属同灾民，希望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以及感谢参与救灾的人。在佢置日的宫城县出现大规模水浸，加上有公路倒冧，救援人员未能够进入院内拯救，全国仍然有大约17000户停电，近130000户无自来水供应。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0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34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6，升1.8；友邦保险74.65，升9.5；盈富基金27.55，升1.5。中国平安 94.7系升3毫，建设银行6.29升3仙，中国铁塔1.72升2仙，百威亚太31.5跌5毫，美团点评89.65跌1.1，融创中国35.5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005，瑞士法郎7.86，澳元5.285，加元5.94，新西兰元4.923，欧元8.65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71。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5点，升338点。港金现价报13,8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94美元，卖出148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喺启福道桥底。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振华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啦，近日德福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系车多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行车会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究竟五号康响升学企划入面同香港大学的同学合作成点呢？ 我从来都不相信做一件事完完全全为自己会是、会是会 work 的，因为这样很单向的、没人会跟你玩，没有呼应的。所以、不如我们一起想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大家做一啲我哋有用嘅嘢，發揮到自己。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升學企劃嘅資訊，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四下晝3:00到5:00，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燕傾騷動音樂。 地政總署嘅一次過寮屋住户自愿登記計劃申請期已延長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開始，已經一直住喺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記中記錄作非居住用途嘅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到开工了。 哇，你徒手爬上去呀、 啊、你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棚架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 哇，你冇揾过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猴仔猴仔啊，你唔好瞓啊，老师嚟啦。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Miss Chan Chan. 阿田、猴仔、阿祖，今日 Miss Chan Chan 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寻找快乐啊。 想知道陈洁玲同我哋讲咗啲乜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当然赵学而啦。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所以话学儿好受欢迎，头先一出队，我见到阿妹妹系咁扯住阿小鱼，系咁扯住佢。我睇到口型，我都 feel 到佢教我点自拍啊！系咪咁样会高啲噶，瘦啲噶？ 系啊，你话最紧要面尖啊，系啊，阿鱼话最紧要面尖。 我话你已经个下巴好尖噶咯， 吉穿纸噶咯，嗰啲系。 佢话永远都唔够噶，少女就系咁样。 女士都系咁噶啦，系咪？ 少女尤其是 系咯， 你认唔认同阿鱼？ 系咯， 佢都嗱，佢认同啊。 系啊，学儿，你觉得？这个同学仔仲使唔使减肥啊？ 唔使。 嗱，佢永远都话自己要咯。 你知唔知咧？其实咧，影相咧，好多而家啲人中意用嗰啲 app 咧，搞到个样咧，唔系我个样嚟 嘅。你话早， 你同我合照啊？咁影完嗰张相，哇，喂，唔系我嚟嘅。但系佢哋好满意， 好满意。 佢唔理你噶，佢就系你自己最紧要尖。同埋無瑕疵嘅塊面咁樣。 上兩個禮拜咧，咪流傳咗張相咧，就話某一個區議會嘅競選嘅一張大 banner。 千祈唔好講咩人啊，唔係講啊撐嘢啊，講一世啊，唔係嘢。 我唔緊要，我都唔記得，同埋最緊要我唔記得個名啊，我諗好難記得嘅。但最出位嘅地方就係個樣就。印咗喺大海报度，然后佢个真人又喺海报面前，即系有一种 真身出现， 系啦，扬好似一种示意，就话请你一定要支持我啊咁样。但啲人望嚟望去就话 好忽似，简单嚟讲， 除咗大家都系女人之外， 系啦，身形似面型， 似 发型、鼻型， 系啊， 发型勉强似咯， 发型就少少啦，似啊，真系 唔知啊咁特别。 现今个世界嘅易容术真系高超， 系咯，我觉得系证明咗一样嘢，佢知道政见行先，样貌其后。你认到我样唔紧要噶，最紧要认到我。喂，你做过啲乜嘢？ 我仲谂住叫佢咧向演艺界度发展下，成日都会话噶嘛咩？上镜靓啊嘛，真人唔同啫，上镜系唔一样噶嘛，佢上镜真系唔一样噶。 上咩镜先得噶？佢而家仲要， 我唔知啊。 先上自己嘅化妆镜先得噶。 摸镜佢上。 系啊，所以宁愿咧你就学啊，跟阿学儿咧就学咧点样摆。嗰啲位置算数啦，起码对嗰个人啦，系咪先？ 揾人嚟一个下集大结局啊，系啊。但如果我哋讲到咧，即系有阵时咧，即系你买咗嗰样嘢啊，即系同你真实你得到嗰样嘢唔一样嘅话咧，其实消委会系可以帮到你嘅。我今日都听到内容，我都觉得自己劲啊。咁啊，消委会咧就又出咗 一，你唔试用住招？好，我哋而家转个话题。 系唔转个话题住？我嗌到落去啊！佢因为琴日咧出咗一连串嘅报告嘅，你哋想听边个先？我觉得个个都好， 有咩选择先得噶？ 有。牙医的投诉，有网购的退货投诉，有关于充电器的货不对版，同埋咧啲小朋友安全椅。 咁啊， 想听边个？ 尿袋先啦，啲人都关心尿袋嘅。 系啦，嗱，其中一个好简单，佢叫充电器啊嘛。 系， 你有冇谂过充电器系帮你扮充电噶？ 咩叫扮充电？ 即系其实佢个灯就着晒， 但 系其实一粒电都冇差过俾你嘅。 系啦，真系有啊！嗱，首先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大家都要知嘅，成日都话嗰个性价比，即系究竟你嗰个价钱啊，同埋你嗰个货物咧系唔系一样咧？咁样第一样话俾你知，再一次大大声话俾大家知，系冇。关系噶，贵嘅唔代表一定好，最平嘅同最贵嗰个咧，佢哋嗰个评分价值咧系一模一样嘅。而当中有一个咧劲嘅地方咧，就系扮充电啊，因为你插咗之后咧，其实系冇电流通过噶，但系咧佢系扮到有噶。 我想问系一个我哋识嘅牌子， 识嘅 牌子， 佢只系着咗眼灯啫。 唔会啩？ 嗰啲 friend 咯， 系出位， 唔会啊！消委会讲我信噶，系啊， 即刻嘟鬼咗佢添， 系啊，真系惊噶，系咪？因为今次咧，譬如话无线充电器啦，佢就话佢都揾咗几多唔同嘅去做一啲嘅检查嘅，发现90蚊同埋548蚊嘅样本咧，都系一样嘅。 讲多次价钱咩话？ 90蚊同548蚊嗱， 嘅充电效果一样， 系啊，所以你谂下啦。 唔系，呢度我有保留。我谂佢我冇睇佢报告啦，但佢会唔会讲紧话嗰一下充到电嘅效能系一样嘅，咁可以做到嘅，因为你几平几贵都，譬如话你话差五个钟佢就差爆你个电话咧，一定得嘅。但系而家讲紧98蚊同500蚊，大家最担心嘅分别就系佢容唔容易爆炸啊嘛？ 哦， 佢稳唔稳定啊嘛？ 佢所有嘢咧就计算作为一个总数，作为一个评分嘅，两样嘢都系评分3.5分咯。 系啦，即系呢啲安全性能嗰啲全部都计 晒噶啦，喺入边度 争咁远啊！ 系啦，我自己买嗰阵时咧，成日都会睇嘅，佢可以。 以咧，譬如我插佢一次电之后，我可以帮我部电话插几多次电。因为如果唔系你每一日你都要翻屋企咧，即系再插电呢个充电器嘅话咧，好似个复即系好复杂啊。如果我插一次电，但我就可以帮我自己部电话可以 charge 到三次啊、四次咁嘅 电量啦。咁咪睇你买几多电量嘅啫，系咯，功率几大？ 系啊，咁嗱，所以佢今次就话咗俾大家知啦，原来唔系有啲地方嗰个分别唔系咁 差过嘢都计埋喺里边啊。因为 差过嘢， 因为好多人咧，你话斋佢就差嗰嚿尿袋咧，佢就咁搏落个 power 仔度就瞓觉噶啦嘛。咁佢系差过嘢噶嘛，即系佢唔会话咧，根据指示，他五盏灯已经着啦，请你拔掉电，我瞓咗觉嘛。但往往就呢个地方出事噶嘛，所以我都好惊啊！即系佢又话而家完全一样。 佢就话咧，测试嘅项目咧系包括咗，譬如呢个充电嘅速度啦，另外使用方便嘅程度啦，仲有呢个省电嘅表现等等嘅。 咦，咁就未必系有埋咁多安全喺里边咯。因为如果头先， 我谂佢而家系测试佢嘅功能。 系啦，但因为我担心系佢爆炸多啲咯，老老实实。 嗱，佢都有计埋嗰啲内跌嘅 撞击啊，嗰啲 系啦，即系嗰啲佢都会计埋，襟唔襟跌，因为即系跌都可以爆噶嘛，系咪？即系呢啲又 计嘅。唔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既然消委会又要参考，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都真系我仍然相信咧某啲牌子就好过买山寨，因为以前咧大陆嗰啲咪成日会爆咧。 佢嗰个唔系山寨嚟噶， 系、 最惨系呢个山寨。 最惨你话佢系识嘅牌子， 话交叉 开咁样啊，真 系 咁啊，真 系 好惊。 即系大家都知啦，讲咁都已经明啦。 我都唔系，我有两个都系华嘅，台湾定大陆嗰个啊？ 内地 哦，内地嗰、那个，维维 地嗰个系 得啦，冇嘢啦，系咯，内地噶嘛，系咯。 佢就系九十八，系啦，仲有啦， 系咯。冇，因为呢个真系大家最担心就系差电器嘅问题啫嘛。啊，但系如果佢个表现好，如果你嘅讲法就系 佢唔系九十八蚊嗰个，但系佢系其中一个咯。O K O K， 评分咁，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下呢个差电器。 呢个系尿袋，大家自己留意啦。 我觉得牙医我系想讲下， 好 多人咧都好惊睇牙医噶嘛。即系我而家唔惊，因为我揾到个好嘅牙医嘛，又唔贵呢个啦。但我见到嗰啲嘅投诉，嗰啲嘅朋友。我真系戥佢好惨啊！如果你哋遇到啲咁样嘅例子嘅话，好惨。 掹左牙就变咗剥右牙嗰啲咁嘅 friend。 咁、又未去到。 识你嘅羊左走右系啦。 佢就话咧，喺今年到由一月咧到九月咧，接获嘅牙医服务嘅投诉咧，较去年咧升咗近两成。而当中咧系有一啲嘅朋友，譬如佢就系箍牙嘅。咁、你知啦，你箍牙嘅话，你真系有几长嘅时间你要揾住同一个牙医噶嘛，系咪？但系咧就话咧，你开始咗之后咧，就收到牙医诊所咧同你讲咧就话，因为牙医咧佢哋有离职啊，即系已经冇喺嗰度做啦。而接手嘅牙医咧每个礼拜变咗只系咧嚟呢间诊所做两日啫。咁、所以咧你复诊嘅期咧要延迟两个月。 OK， 跟住咧嗱箍牙未有牙套嘅，佢就讲到明吓。我要等多两个月，我而家嘅牙套咧唔足以应付噶咯。不过咧就得到职员冷淡嘅反应，就提议咁你延长下你佩戴牙套嘅时间啦咁样。但系呢个未完，之后呢个集团就话对唔住啊，呢位咧替补嘅牙医咧决定每个礼拜只系翻一日啫。所以咧你要继续延迟你复诊嘅时间。咁啊，当然啦，即系。箍牙都好贵噶嘛，同埋你谂下，如果我成日听到佢哋讲话，如果嗰个牙套帮唔到嘅话咧，佢会打回原形噶，可能你箍牙嘅时间会长咗，就即系话你个 suffer 会多咗啦，另外你使嘅钱会多咗啦，即系呢一个咧，我都觉得好惨啊。 同埋最紧要，原来我系跟住嗰个牙医啊，即系我要就住嗰个替班牙医，我唔可以睇另外一个新咁样。 反正你诊所唔止一个牙医噶嘛，冇人可以接受。 嗱，唔知啊，即系总之佢就去咗呢个消委会度投诉啦。 系咯。 另外一个咧就系话牙痛啊，跟住就去睇牙医啦。牙医咧就建议要导牙根，有试过啦。 啊、我经验好丰富啊！呢方面真系，我使咗好多钱啊！真系 八千蚊贵唔贵啊？ 唔贵， 八千蚊 一啲都 唔贵。 我喺呢方面我冇常识嘅。 O K， 咁咪幸运咯，即系恭喜你咯！你排牙仲好整齐咯。 嗱，佢话开头就八千蚊啦，不过开头我都讲咗啦吓。咁啊，第一日去到嘅时候咧，就已经俾咗五千蚊噶啦吓。不过喺手术嘅时候，嗱，记住系手术嘅时候啊吓。牙医咧就话中心嘅仪器未能够处理，你要去到另外一间医院，即系你谂下呢一个已经系 做紧噶啦， 系啊，手术中啊，系 ing 嘅有咁样，就去到另外一间嘅医院啦。而职员咧即系去到另外一间医院，佢都应该去咗吓。职员咧就话本身啊吓，职员就话剩翻嗰啲钱，因为八千蚊你俾咗五千蚊啊嘛，剩翻嗰啲钱咧就会由另外一间医院去收取咁样嘅。不过咧投诉人咧之后咧就去到由同一间牙医。 即系去到去个牙医度继续治疗嘅时间啦。期间个牙医咧又建议又要再照 X 光啊，又另外再收多8000蚊。 哇！ 即系所以讲紧嗰个咧就系、是、不论系个价钱多咗一倍啦，同时间同佢哋开头嗰个口头协议就话佢收尾数噶咋， 系 8000蚊。 即系你去到第二度要从头嚟过。 系啦系啦，咁啊最终后屘咧就即系搞咗好多嘢，又去揾消委会投诉之后咧，嗰、那个诊所咧先至同意咧就豁免翻相关嘅费用咁样咯。 嗱呢度我有好好嘅经验可以同你分享，我倒咗几次牙根。咁咧，如果你系揾到一个可靠嘅牙医咧，佢条数咧系清晰到一个地步咧，佢话俾你听，佢会先检查下你只牙咧个倒牙根咧需要嗰个步骤有几多嘅。因为咧，你唔好以为你有蛀咗啊，或者即系溃烂，佢就会帮你倒。我有一只大牙咧。几个牙医都唔帮我动牙根， 点解？ 因为佢话咧，你嗰个牙脚咧好幼啊。其实我谂佢潜台词系呢句啦，系啦，但系佢又要表面话俾你听陶冶性情啊嘛，佢都话俾你听咧就系、是，你牙脚太幼太细，佢话咧佢容易就会钳碎咗佢，因为佢动牙根最后咧其实要抽晒里边啲嘢出嚟啊嘛，咁、佢就话咧佢冇信心咧就咁就帮我导到个牙根，咁咧开头有几个都话咧即系帮唔到我，去到最后咧佢就话你真系要动牙根嘅话咧，佢话你要先揾个专科，你已经睇紧牙医噶咯、但系佢有啲咧都仲要话要转介你睇另一个专科。原来真的有、 即系我哋睇家庭医生，跟住佢都再转介你嘅。 系啦，即系个牙医里边有一个专门，可能系做一啲咧，真系比较再微细啲咁样。咁嗰个就唔多讲啦。但系佢意思就话咧，第一佢会先检查你嘅，检查完之后咧，佢开条数俾你咧，佢同我讲话，嗱，曾生可以帮你做嘅，你大概嚟4次或者3次，佢讲到明嘅。咁然后咧，佢仲会同你讲话，分期咁样收，总数咧大概系几多钱？8000蚊咧，真系好平啊！即系我帮衬开嗰啲咧，大家利是啊，即系起码都 最终唔系8000蚊， 五位数 系啊，起码都要过万噶。咁但系咧，最紧要系咩咧？佢讲定俾你听。我连续睇几次咧，无论最后点咧，佢一早讲咗话，一定系呢个范围系啦。佢话就唔会少过佢噶啦。咁但系因为咧，佢预咗个次序要几多，同埋佢讲俾你听。第四次咧，你翻嚟纯粹装牙套咧，嗰次就唔会再收钱噶啦。咁啊，头三次可能就会收你8000，收你2000，收你3000，咁样冚埋一齐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均真好多、即系你唔会好似呢、這 个，你有个程序知道你需要面对一啲乜嘢嘛。 因为佢心理准备， 佢 头几多钱？ 佢头先呢个个案咧，你当佢系真啦，你当佢唔系想掠你水嘅话咧、都反映出咧佢唔负责任。点解咧？佢做到中间，佢先知道你只牙嘅病情咧，系佢嘅手术仪器应付唔到，可以嘅。但你应该之前 check 噶嘛？ 系咯， 佢好明显就之前冇 check 得好清楚就，得我帮你做啦咁样。所以无论佢系想掠水，定系佢中途真系要即系转去第二个机构咧，都系 有啲 问题啦，都系好问题啦。 讲得唔够清楚，因为始终你即系讲紧，你将个身体啊，即系嘅健康啊，交俾个医生噶嘛。咁如果你讲解得咁唔清楚嘅话，咁 唔得噶，唔得噶， 系啊，系咪？你讲埋呢个就系呢个儿童嗰个汽车椅啊，即系个安全椅啊， 又系一样。即系咪汽车座位啊？ 系啊，嗱呢个其实 系咯，卡斯 啊，嗱好多人都会好关心噶嘛。我想问你用紧，我见你有两架喺架车度嘅。贵唔贵噶？ 贵噶， 贵 一个就唔使钱嘅，朋友三手咁样送过嚟 嘅。咁啊好啊，嗱呢件好啊。 但另一个真系贵噶，我第二个买嗰个都要2000几蚊噶啦。 两千几蚊原来系属于平噶。 哦，冇错，因为佢有啲更贵嘅，我真系唔舍得。 佢其中一个测试咧，嗱今次咧就系佢测试咧市面出售啊18款嘅儿童安全座椅，其中4款啊吓，正面撞击保护力系弱嘅， 系 最低嗰款咧只系得。分半啫，即都几惨啊！另外两个咧就话喺侧面撞击嘅测试咧，表现咧亦都系得2.5分，表现系令人失望嘅。而喺消委会咧亦都指出咗啊，评分最低嗰啲2粒星嗰啲咧，其实喺承受冲击嘅时候咧，系未能够。稳妥咁样固定个小朋友咧喺个座位上面度嘅，所以如果真系一旦有一个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增加咗咧儿童头部撞到车里面其他硬物嘅风险，所以呢个大家要留意。至于讲到个价钱啦，佢就话咧今次测试嘅样本咧，嗰个售价系可以系相距咧就系3.5倍嘅，最贵8800蚊， 有见过， 平啲嘅咧。就是1800蚊，8800蚊得3粒星，1900蚊反而有4粒星， 唔系嘛？ 系啊， 差咁远。 系啊，所以你会见到有阵时即系成日都会话咧，消委会帮到我哋就话俾我哋知。平嘢未必真系冇好嘢噶， 但系因为咧，佢呢个心理系捉得好准噶。譬如咧，你作为家长去买卡斯嘅时候咧，咁你唔系研究开嗰啲牌子噶嘛？你第一你就先信大品牌先，有几个你一定听过嘅。第二咧，你好自然都会话：，哇，呢个卖2000，哇，呢个卖6000蚊嘅。 多啲咩咁样，咁你就会你会望下六千蚊嗰个咧系咪真系劲好多咁样咯？但我而家唯一觉得有一个好容易反而即系重要嘅系咩咧？你唔与佢撞啊嘛，我老实讲，真系唔与佢撞嘅，所以你话呢个牌子原来咧佢吸震能力啊或者咩撞击力咧，反而我觉得你应该考虑就系、是。你个细路咧用嘅时候咧，譬如你方唔方便去 拎出拎入啊？ 拎出拎入佢个安全带啦。譬如我新买嗰个俾我细仔嗰个咧，哇，个安全扣咧，每次扣嘅时候咧，我都怀疑自己有关节炎啊！真系，我掹嚟掹去，哇，真系即系好似揿到个肚咧，好痛咁样咧。跟住佢每次都拗我啊咁样，因为有啲太实嘅。咁但系有啲咧，你要留意下咧，佢两个头咧，佢有个两个 cushion 垫住佢噶嘛。 系、 耳仔侧跟。 系啦，咁真系越大 air 咧，我觉得真系越好嘅，因为咧，我当佢瞓觉都舒服啲。其实已经系考虑到。 你自己都想要一个啊？ 啊，不真系啊！同埋新款同旧款咧，真系见到都真系好唔同噶。系啊。 所以咧，即系买嘅时候咧，话货比咩啊？ 30+啦，而家 真系要啊吓，睇清楚啦。我谂咧，即系呢几样嘢，消委会呢几个报告咧，可能都帮到大家唔同嘅消费者啊吓。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11:00在立法会会议厅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司局长和建制派议员步入会议厅的时候，多名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厅外拉起抗议横额和标语，又高叫口号。 林郑月娥在立法会保安员护送下进入会议厅之后，民主派议员继续在会议厅内叫口号，他们手持印上林郑月娥头像的标语，以及写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横额，并高叫林郑下台、追究警暴等的口号。林郑月娥在会议厅上开始就施政报告发言，但多名民主派议员继续大声抗议，其中议员欧诺轩和朱海迪就戴上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其后宣布暂停会议，议员陈淑庄、陈志全自行离开会议厅，会议其后复会，但混乱继续，梁君彦宣布休会。在北京，国台办批评台湾民进党有关部门负责人将香港警察污蔑为黑警，说明心中只有党派利益，全无法律正义。发言人马晓光说，事实证明台湾网上传播所谓香港警察逃往或者移居台湾是不折不扣的假消息。对于违反基本常识的假消息，民进党有关部门负责人如获至宝，在网站上大肆炒作，结果令自己沦为政治笑话，将维护法律秩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者污蔑为黑警。马晓光认为谁黑谁白一目了然。台湾的内政部移民处日前在社交网站贴文说，接到网上消息，大批香港黑警将会带同家眷申请移民台湾，当局将会严谨把关移民的审查，将不法和犯罪阻绝于境外。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定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发言人耿爽认为，美国在香港有重要利益，如果有关法案最终通过成法，不单止将会损害中方利益、损害中美关系，亦都将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他说众议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的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耿爽劝喻美方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对美国一些政客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的涉港议题，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挑衅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声明批评美国一些政客打着人权与民主的幌子，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恐吓止暴制乱的正义人士，被香港的极端暴力分子铺后路。美方一些势力企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打香港牌，让香港继续乱落去，趁火打劫，压制中国发展。声明敦促美国有关政客立即停止推进相关法案，强调美方政客打香港牌是绝对不会得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4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41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2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9.8，升1蚊；友邦保险74.5，升8毫；盈富基金27.45，升5仙；建设银行6.28，系升2仙；中国平安94.35，跌5仙；百威亚太31.5，跌5毫；美团点评89.65，跌1.1。

呢、這个已经唔系 短 嘅 叫做系咪啊？长系啊，喺个咩纪录啊？ 真情咯、 啊，哦，真情嗰阵时 系啊。其实有几个纪录嘅，譬如嗱，皆大欢喜啊！我今日系讲我们的处境剧， 系系冇错。 咁欢迎咧，大家可以咧网上边留个言，即系边一套你最记得啦，边个角色你最记得啦，各样嘢都可以讲嘅，主题曲亦都可以嘅。 系 其中有几个咧都系清冠嘅，皆大欢喜劲嘅一样嘢就 系 拍完古装版，就拍呢个时装版，所以咧就横跨四年嘅时间系劲啦。阿学而都有讲噶啦，拍得最长嗰个咧就系噔噔噔噔 真情， 真情。所以咧佢哋就算系演嗰啲嘅演员啊，个数目都真系非常之多噶。咁啊，真情咧就系呢个就系最长寿，因为有成一千几集噶。而另外一个咧都好劲嘅，就 系 由1981年咧已经开始首播，不过因为咧佢个名啊改咗六次啊， 香港八一、香港八二、香港八三， 系啦，香港八六嘅每年都会改嘅咁样，直到咧就有另外一个嘅处境剧就城市故事咧出咗嚟之后咧，先至取代咗。但呢一个咧都总共系拍咗1330集嘅， 哇，千几集啊， 好劲啊！ 我头先咧突然间就谂咧，我哋我估计咧，我哋大部分嘅留言咧，应该都系讲好多都系TVB 嗰啲剧集咧， 系 亚视有冇拍处境剧嘅咧？真要考下大家。 吓，亚视有冇？ 真系考到喎！ 我搵资料我都冇谂过要搵， 因为你谂下啦，嗰啲大嘅剧集咧，佢有好多噶嘛，嗰啲咩变色龙系佢噶嘛，系啦，嗰啲系有嘅咩？大地恩情，但处境剧系咪真系好似系 TVB 独家咁滞？ 其实我估都有嘅，譬如就算而家 ViuTV 都有一套佢哋嘅 sitcom 有拍紧噶嘛， 是 即系其实都有嘅。 即系但系喺咁多年， 唔算啦。 咁 娱乐无穷啦， 系啊，即系亚视嘅处境剧。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我觉得处境剧咧，其实有一个有个好大优势就 系 佢劲入屋噶嘛，因为佢个时间， 我记得系有嘅， 时间性好紧贴， 时间性又好紧贴，又入屋，咁其实咧系好即系好有帮助嘅，系啊，所以我。突然间就都喂嗱，当系 我揾紧资料， 100万问题，我哋问下我啲听众，可能都有人可以俾到啲即系答案我哋咧。即系究竟当年即系两台竞争嘅时候，其实亚视有冇处境剧嘅咧吓？嗱，同埋处境剧 系 佢应该都有啲特质噶嘛，即系佢未必系即系话好长咧。嗰阵时唔一定 有啊，有啊，有啊！我起码见到呢度咧，已经有一个100集嘅，佢叫做《香港一家人》。 香港就香港一家人 系啦，跟住佢又有即系呢个系2000年开始嘅，跟住譬如主演嘅有林建明啦、林伟臣啦、李婉华啦、江美仪啦、田瑞妮啦、杜汶泽都有噶吓，家家都有份拍噶，风雪花都有啊！话俾你知， 呢个真系 处境剧嚟嘅， 100集 啊， 都算系我谂 系啊，所以呢个都有嗱。但系我哋讲其他嘅资料之前咧，问下学儿先啦。其实当时要入组拍处境剧，就知道起码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工作时间咧就好。好稳定嘅， 冇错。 朝早晏昼就小夜班咁样嘅，其实系咪好多演员嗰阵时，譬如喺大台都梦寐以求入处境剧好啊咁样？ 小夜班咧我就唔知啦，因为咧我哋开头拍古装嘅时候咧，就真系都会有夜班嘅，因为你知佢哋要好多时发梦就会走咗去啲荒山野岭啊咁样噶嘛。 我中意呢个 系啦， 真系成日发梦噶系咪？ 系啦，成日都发梦噶噃。咁所以就我唔知道其他嗰啲嘅夜班多唔多啦。咁后来到咗做时装嘅时候咧，我哋又有唔同嘅场景噶嘛，即系个主景屋企啦，跟住茶餐厅啦，然后有 office 噶嘛。咁 office。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外景牽涉到嘅，咁所以其實對於拍處境劇嚟講，我都算係一個新丁，我都係拍咗一次啫。咁所以我 你呢個新丁，你都做四年啦， 係 咪？ 係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後邊嘅嘢，我又真係唔係太清楚嘅。咁但係環觀有其他啲處境劇咧，相對嚟講個外景係少啲嘅， 係即係舒服少少啦，都叫做係咪？ 係啦， 同埋成日都會話噶嘛，即係啲人就係話。容易爆數啊嘛，夠錢多啊嘛，同埋如果咁入屋嘅話咧，佢又個時間咁長嘅話咧，嗰個時段都仲係好多燈台噶嘛，係咪真係多㗎？ 人氣會好啲係㗎， 係啊，因為日日都見噶嘛，咁係咪真係會勁飛紙仔㗎？成日都讲到话，可能系好好即时啊，嗰啲咁嘅嘢。 飞子仔嗰啲应该系剧集嚟嘅 ，sitcom 好 ，sitcom 就好少噶， 好少。 系咁如果你拍呢个处境剧嗰阵时，系咪佢真系咧会紧贴住咧社会上面发生啲嘢咧，塞啲即系我哋成日而家讲嗰啲抽水话题走落去？ 会有嘅，但系就未必可能紧贴得咁紧要。始终你拍摄之后要剪接啊，做后期啊，咁可能会迟少少咁。 系， 但都尽量我条脷听唔到。 尽量会摆入去噶，系咪？ 我又唔知系咪尽量会摆入去。总之我收到剧本有咁就，哦，原来系讲紧呢单嘢啊，咁。 系。嗱，咁嗱，你又拍又拍过啦，咁你睇应该都睇唔少啦。如果我哋会话，有冇边一套即系我哋香港嘅处境剧，系会令到你突然之间嘣一声，哇！我真系好记得，不论系个角色啊，或者佢个故事啊，或者个组合咁样咧。 其实实不相瞒咧，我就唔系好睇电视嘅。 都我知嘅。 我如果我最好印象嘅处境喜剧，真系我细个时候睇香港八几嗰啲咯，因为嗱场景又好简单，同我哋生活，因为细个都住屋村啦。 仲记唔记得个开场音乐系咩啊？ 得得得得得得得系嘛？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社会的时事啦，讽刺时弊多嘅，咁亦都创造咗一大班大家而家都仲会噏到佢哋嗰个角色名嘅，譬如 陈积咯、 顺嫂啊，呢啲大家会噏到， 系 啦，苏小姐啊，咁样系咪？但系佢话咧，原来开头咧，即系 TVB 去创作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想仿效咧商台一嘅十八楼师座， 哦，都唔出奇， 即 系 想有呢一个感觉，都系嗰一班人就好似街坊咁样嘅，就日日对住 喺一个小区里边， 系啦，都系一个从同一个场景里面度啦，咁样。希望咧就系可以咧，甚至乎啊，系想用即日嘅新闻咧作为题材咧，去最贴近时事咧去拍摄嘅咁样。 嗱，好啦，咁我考下你啦。如果你讲到香港八六呢个系列啦， 系 有边一个后来嘅乐坛巨星？当时我唔知佢已经算唔算已经系即系最 top 啊？可能都已经系嗰个年代，即系嗰个年份已经系过有个乐坛巨星曾经客串过一集。 我有睇，我揾资料，我有 你揾到睇到呢度 啦， 好劲嘅真系， 系啊， 系啊， 随时 劲噶， 劲 啊， 真系劲噶，男噶， 男 噶，仲要系八十年代乐坛巨星 谭咏麟 嘅隔篱打对台， 张国荣 系， 哥哥 系嗱，嗰个年代应该已经系当红噶啦， 佢系八一定八六啦， 佢八六咯，佢写住。 咁我谂住真系 当红噶啦，已经。我系见到其中有一条片咧，人哋摆上嗰啲 YouTube 片咧，写住香港八六之猛龙郭哥啊，郭刚 featuring 哥哥张国荣，真系见到佢喺度即系客串咗一集噶。 喺小食店啊？ 唔知啊，我而家要睇下佢即系内容点，之后睇翻。 你真 系 好记得、啊， 小食店我唔记得呢件事。 其实 咧， 我哋睇翻咧每一套佢哋嗰个处境喜剧咧，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定嘅场景咧，系呢个就个音乐啦，系嘛？ 系、啊。 哇！我真系冇印象。 死我识啦！ 又话自己未出世， 但系佢哋咧都会有个场景噶，譬如咧，香港百记就有小食店啦。你谂起男亲女爱，你会谂起佢哋嗰个 office 啦，真情啊，叉烧饼佢哋嗰一家都叫得叉烧饼啦，系咪？个烧腊店点样可以唔出现啦？系咪？即系佢哋每一个咧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场景，跟住就会有好多事情，又会遇到好多街坊啊，喺个街道啊，先至会发生噶啦。但另外一样嘢咧，会令我谂起处境剧咧，我就会谂起究竟佢哋系咪每一餐都要煮饭俾咁多人食嘅？ 系啊，喂，呢个有冇得解释下嘅？即系其实点搞嘅？ 真情嗰张台啊，求其啊都坐十八个嘅、 啊， 系咪先？ 仲要镂空个位摆机器、啊。 系啦系啦，仲有半张圆台系即系嗰张圆台有一边系因为摆机器，所以冇人背住嚟食饭噶嘛。 系啊系啊。 通常咧都系即系大家庭啦，你知道好多人噶啦，咁啊坐埋一齐咧，咁啊满台啲饭送啦。咁有阵时咧啲饭送系会摆得耐咗嘅，因为你知道拍摄由九点钟开厂啦。一路拍到七点钟咁样，咁 可能系食紧嗰餐饭啊， 系啊，即系可能会，因为你通常都会 group 埋一齐，即系夹埋一齐，同一日可能拍同一个场景，或者有饭送嘅戏就会 group 埋，可能呢三个钟拍晒， 系咪真食噶？ depends 系depends on 嗰啲送菜系几时送嚟啦？ 哦，系啊， 因为如果一开工，你九点钟开工咧，其实第一场要拍。 食饭气嘅时候咧，嗰啲餸菜咧可能系之前一晚已经 order 定，咁啊摆喺雪柜，咁就会叮翻热咁摆喺台嘅。咁如果晏昼拍嗰啲咧，就可能晏昼 lunch time 嘅时候先至去 order 去买翻嚟咁样， 就新鲜啲， 新鲜啲。 哦，系啊，咁我哋以前做观众嘅时候咧，你哋觉得咁咪好惨咯 ？NG 嘅话咧，嗰度啱啱扒两啖饭咧，喂阿女啊，喂啊 ，sorry NG 啊，叫阿仔啊，咁咪系咁食噶，系咪真系会？ 都会系嘅，但系通常 你哋唔会整蛊佢噶。食多两啖啦！ 咁有时唔系一个人可以整蛊得到嘅，即系要呢个系大家合作嗰个问题，即系一个人错就可能会连累其他人啦。咁通常我哋食饭气咧，我有试过，因为啱啱放完饭，翻去就拍食饭气。 哎呀， 咁其实真系太饱嘛，你冇办法食得落噶，就算嗰碗饭几香嚟都 系啦系啦。 咁咧我哋咧。就衰到咧揸住碗饭咧，然后揸住对筷子咧，就喺 扮扒 系啦，扮扒喺度捞捞捞捞，即系撩撩撩撩，有啲声咁。但系啱啱嗰个饭面咧就遮住咗你个口噶嘛，咁就扮扒饭咯。系啊，咁有阵时啲餸咧夹咗埋你咧。摆咗落口之后咧，嗰部机唔剔你咧，你就会攞翻出嚟嘅。 系系系， 好似有毒咁样咧，掠又掠翻出嚟。 唔系，你有時惊，如果嗰系啦唔连气，或者嗰一餐唔系太多餸，唔系太多人食饭嘅时候，你夹咗嗰个餸，你食咗落肚咧，咁嗰个碟就 吉咗， 系啦吉咗。 哇，好细致位啊，同我哋以前睇嗰啲唔同啊，成日都浸同浸 check 下都出得街噶嘛，但系估唔到佢会着意嗰碟餸噶，真系演员就真系。 因为你群体大家合作啊嘛， 真系。 如果多人一人一嚿。都冇曬啦！ 咁我想問咧，即係因為佢哋真係幾流水作業式，一個禮拜出五集嘅喎。平時一集咧，你哋要用幾多時間拍噶？ 佢哋就預計三日嘅， 三日拍一集， 三日拍一集。 因為其實咧，星期一到五咧係喺廠度拍啦，係拍廠景啊嘛。朝頭早七點唔係，朝頭早九點入廠開機咁啊，一路去到七點八點咁。咁然後咧每一個禮拜咧就有三日係外景嘅。 係 外景咧就 depends on 你日頭起多定係夜晚起多啦，咁其实加埋咧，总共系一个礼拜有八日嘅， 系系系， 系啦。 哇，你真系好癫倒嘅，真系。 一个礼拜有八日， 因为 夹住咗一日， 系啦。你星期一到星期五系厂噶嘛，星期五六日系外景啊嘛，咁咪变咗七日，中间星期五咧你系有外景同埋有厂啊嘛。 O K， 系啦， 咁你唔系真系冇得放假咯。 我试过有七个礼拜冇放过一日。 但我谂你入佢哋一入呢啲都叫咩入剧组咁样就预咗噶啦。 唔系噶，但系通常咧，譬如你唔系嗰啲主场景，睇下你牵涉到几多个主场景。 因为佢永远都有阿妈阿爸，跟住咧就有几个仔啊，几个新抱，即系呢啲楞到喺呢个 family tree 入边嘅话咧，就系主场景嘅。 冇错，譬如小食店又有你嘅，屋企又有你嘅，写字楼又有你嘅，咁你有呢三个景你就必中噶啦。 系 咁你嘅工作量自然会多啦。咁譬如你淨係街坊，即係可能隔離屋同埋小食店嘅，咁佢牽涉嘅範圍又少啲啦。咁如果淨係同事嘅，咁更加少啦，淨係得嗰啲可能出街食下飯額外嘅嘢，除咗公司之外， 嗰啲就會輕鬆少少啦，係咪？ 輕鬆啲咁。 咁佢處境劇咧有好多嗰啲即係。如果你幾十年之後睇翻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可能佢會反映出當時社會咧一啲民生啊，或者嗰啲情況咧。頭先我喺度碌一碌咧，呢個香港白鹿咧有張國榮嗰集咧，首先好有型嘅，開頭咧就係有李家鼎鼎爺啦，同埋阿陳積咧，佢又坐喺一個野餐嘅地方度啦，但係。搭咗个蓝色布景嗰啲咧，都唔系喺郊外。 野餐， 佢系野餐，但系搭蓝布景系其实 Chrome Key 嚟嘅，仲要系睇得出有块蓝色嘅板喺度啊，最原始嗰只。跟住佢话：你睇下上面有个飞机人跳落嚟啊！跟住影住一架卡通纸飞机咧，上面就有哥哥个头喺度咧。咁然后就话哥哥孭住个降落伞跳咗落嚟。跟住就话猛龙过江，好啦，好有型啦。然后一开始咧，嗰个社会现况咧就 系 阿顺嫂咧，佢就拎住个电话，佢就话系啊，想租120尺包水电嘅，吓有细路唔租啊，要喺里边煮嘢食唔租啊，喂唔系啊嘛，跟住就俾人吸咗线啦。你谂下，佢三十年八六到而家系三十三年啦，佢好似突然间话翻俾你听咧，33年前佢哋嗰阵时嗰啲租楼嘅状况系点样咧，都系租120尺。今时今日你租楼都系租120尺啫，你有冇发觉几正啊？ 世界真系个循环 啊！所以我真系认真，我觉得咧呢啲 sitcom 咧，你话比平时你睇嗰啲即系长篇大剧集咧，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其实你越系时间 隔得耐咧，你睇系越过瘾嘅、嗯，因为佢为咗要迎合当下嗰个社会气氛咧，所有嘢都系最 update 嘅、 嗯。 但系你一过咗咧，你觉得 out 晒咧，但系所谓嘅 out 咧就变咗历史、 嗯， 你就会变咗原来嗰阵时系咁样噶。哇！你真系可以睇到好多即系社会风貌喺度。 系啊，嗱，网上面咧都好多嘅听众留咗好多言噶、啊，即系大家又记唔记得呢一啲嘅处境剧咧？譬如《公司三文治》 有 呢、這个记得啦。佢就话咧，伍振宇系做大哥嘅，又系个 family tree 啊吓，跟住有三个好嘈嘅细妹，阿君咁讲嘅。有曾华倩、梅小慧同杨玲，哇，真系几嘈啊！听到嘅话 系，但如果我有一个阿哥有咁多三个细妹嘅，真系 开心死你， 成日翻屋企啦，真系。 跟住另外一套咧就系《餐餐有宋家》，佢话有。白面嘅古天乐系又 餐餐有宋家系咩嚟噶？ 你唔记得咩？ 唔记得。 邵尊都有份噶，佢哋系又系四兄弟姊妹嘅嗰阵时。 个剧名个餐餐有宋家 系啊， 今次香港有饭开嘅。 尹阳明好似系尹阳明系做大哥咁样 嘅。唔记得我呢、這个。 我冇睇过，系咩年代噶？ 古天乐都九十年代，有邵尊，有黄纪莹，有卢 Madam Low 啊，有卢婉欣， 系 边个同啊？古天乐做一 pair 嗰阵时已经系宣圈啦， 哇，犀利、啊！ 我有宣圈添嘅， 系啦，我见个 poster 有嘅、嗯。另外呢个记唔记得？开心话之你， 有阿郑敬基。 啊！呢、這个 定系卡拉 OK 啊？嗰个系我老乱咗啊！ 卡拉 OK 嚟， 我系开心话知你。 李子雄搭米雪姐 系 系啦，有呢、這个卡拉 OK。另外咧就系另外一对就系 李婉华咯， 振宇拍阿李婉华咯， 系啊系啦， 呢个都有嘅。咁当然啦，而家咧就大家成日都会记起嘅就系爱回家啦，系咪啊？演好中意睇爱回家嘅。 我想问下，有爱回家先定有不打自己人先嘅？ 不打自己人先嘅。 哦，系啦，其实不打自己人都好似头先嗰啲开心话知你嗰啲 friend 啊。 可以，同埋我睇翻咧，其实都有几多。用 office 去做一个场景，不打自己人系啦，同埋其实毛毛姐拍过好几铺， 即系阿毛舜筠， 系啊， 系嘛， 系啊，佢之前都仲有一啲噶，我都估唔到原来佢又同阿思琪姐拍过啊，咁样咧，有好几部噶， 咁仲有中间有城市故事咯， 系啦，呢个系之前噶啦，呢个 之前啊，之前噶啦， 因为香港八六之后咧就接住呢个城市故事嘅，而家都有我哋嘅听众话咧，阿表哥同阿表妹记唔记得边个做嘅恋爱故事，即系佢哋嘅一条线啊，城市故事 里边嘅恋爱故事 啊。系啦，里面一条嗰个情侣线， 城市故事啊， 温馨 车轮同埋 何美婷系啦，犀利啦啩呢个先，大家未必记得啊吓。阿 wing 咧就话咧，真情里面好深刻印象咧，系阿子豪自杀啊。 子豪系边个？ 子豪系咪阿子成？ 其实我冇睇嘅。 O、okay, K， 好啊， 真情我冇睇嘅。 同埋你记唔记得阿马嗰阵时阿马蹄路咧？ 马蹄路 嗰个角色叫咪咪啊嘛， 记得 系啦，好出位嘅，其实都真系。佢话咧嗰阵时佢个仔咧叫做龟蛋。 哦，咁得意噶， 吓有个仔嘅咩？ 系啊 ，B B 嗰 系咪黄一山扮噶 ？B B 啊，马蹄路碰唔到黄一山噶，虽然佢功架好啫，系咪？ 唔系，我谂住细龟演技好啊嘛。 嗱，其实咧都真系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噶，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咧，系即系佢哋大家都会想播嘅。咁、 啊啊、 你拣咗边首嘅？ 睇你记唔记得呢首系咩歌啦？ 呢首系古装片，我觉得系。 古 装 片咁嘅， 梗系啦。 冇 吓我先噶， 就嚟啦！ 莫非原来真情都有拍过古装片嘅？唔会啩，真系呢个系李乐斯真情啊！呢个真系长寿处境剧啊！真系 我会爱你一生。 大家我反而好想睇一睇香港八六张国荣。有条 IQ 题，唔系 IQ 题嚟嘅，就系嗰、那个知识题啊，就系香港八六咧。头先我再睇翻条片咧，佢租咗个单位120尺， 系 佢就开咗个租金出嚟，佢仲问我呢个价钱好贵咩？咁样，请问你33年前120尺嘅单位，究竟租几多钱嘅咧？应该？ 咪三位数字呢？ 三位我就又 我諗緊嗰陣時我住緊公屋，阿媽話係交緊幾百蚊租嘅， 係 我估1500嘅啫， 冇錯，好準啊， 係咪啊？ 就係1500啊！莫非頭先係偷聽到我個我脱口而出嗰句， 係啊，因為幾得意啊！真係我嗰陣時真係幾歲，咁阿媽係交緊幾百蚊租就做住呢個廉租屋啊嘛，公屋啊嘛，咁我估私樓。百二尺嘅话，咁可能系1000多蚊咁样咯。 系啊，想了解香，好叻啊， 真 系 叻，真 系其实你真系唔系咁细个噶咋，大家多啲睇啲时装处境喜剧啦。我哋而家听新闻啦。 特商铺、暴力袭警等嘅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系赤裸裸嘅双重标准，充分暴露美方一啲人喺人权、民主问题上嘅极端虚伪，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嘅险恶用心。耿爽劝喻美方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0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4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5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1.2；友邦保险74.5毫半，升8.5；盈富基金27.45毫半，升5仙；建设银行6.28蚊，系升2仙；中国平安94.2毫半，跌1.5；中国铁塔1.71蚊，系升1仙；百威亚太31.5毫半，跌4.5；美团点评89.8毫半，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007，瑞士法郎7.865，澳元5.281，加元5.939，新西兰元4.92，欧元8.65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8点，升260点。港金现价报1388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61美元，卖出148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天马苑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康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跟住咧，呢两单咧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咧比较车多噶，就系彩虹道去翻彩虹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封咗慢线啦。咁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第四线咧都系封闭噶，咁都系一大车多，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卫生署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声声相声， 声音 其实在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忽略了的，想介绍给大家知道香港是有很多的声音行业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的节目呢叫劲 Band Super Jam， 回顾八十年代香港的 band 坛， 除了访问八十年代的音乐人之外呢，也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作用。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GHK.HK。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喂 ，Kitty， 你有冇谂过你寿终正寝嘅时候有咩安排啊？ 哇，莫莉大家利是过你咩？ 喂，唔系啊，真系时候谂谂噶啦。 咁你有咩好介绍啊？ 我识得一个公共卫生学嘅教授，不如介绍你识啊。 Hello， 我系 Roger 钟一诺，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除咗临终照顾之外啊，佢仲识唱歌啊，使唔使唱埋歌俾你听啊？ 风骚快活人有，我本来好怕冻，但系今日我发觉原来我唔系最怕冻啊，所以而家有少少沾沾自喜嘅曾志豪。 仲有平时都唔系好怕冻，最怕唔够晒，因为咧要晒到啲皮肤黑麻麻先至开心嘅黄叫祖。 仲有我而家冻到腾腾震起晒鸡皮嘅赵学而。 你信我，我真系一啲都冇笑你嘅意图嘅，同埋我系好明白你嘅感受嘅，因为我喺直播室里面经常俾呢两个同埋佢翻田欺凌。有咩咁冻啊？唔系嘛，我出晒汗，可唔可以教大啲冷气啊？想吹风扇啊！我每次都系话喂，唔好啦，个风唔好吹过嚟啊！喂，咁我着多件衫啊，真系每次我都俾人揶揄，你知唔知？好惨啊，真系。 我都好明白噶。 好在你嚟咗咋？ 系咪即刻有我喺度你安心？ 我直情觉得佢先至系异类啊嘛，证明咗。 唔系、啊，我又好奇怪噶，即系我会喺如果喺一个冷气嘅地方停留得耐咧，我系真系搞唔掂噶。 系咁唔得噶。 真系唔得啊，回唔到气啊，个人。 唔系，不过证明你气血唔够应该。 同埋今日又 其实捐少少钱咧，应该好好多噶。我呢边有啲， 我以为你叫我捐少少血，等我自己个 身。唔系唔系，你都应唔够血啦，系咯，真系我要帮你祈一祈福啊嘛。 系啊，二楼嘅同事有人得闲攞件外套落嚟俾学儿啊。 我有试过噶，我有试过特登上去二楼 office 嗰度咧，啲人如果唔识咧，以为有个贼上咗去偷嘢，我就每一个座位咧都望下人哋个凳 pan 度咧，有冇啲拎得走嘅衫，最后我真系笠咗人哋件褛走， 走埋添啊，仲要有冇玩？ 有冇讲低啊？ 我冇讲低，因为讲低 佢系啦，佢系属于舐啡冇手尾嘅权威嚟噶。 唔好咁讲，如果你冻嘅时候，我下次帮你笠一件啦。我啲 friend 我明白怕冻嗰种感受系点噶。 平时都系坐喺呢个位嘅桂花田咧，佢喺头一个钟头咧系泼扇， 同埋你隔篱呢个风扇会着噶。 风扇喺直播室，因为佢觉得好热，佢真系会泼扇嘅。我哋叫泼扇公主嘅，咁所以佢 keep 住喺度泼嘅。但系你睇下镜头一转，唔单止个 size 唔同咗。 争咁远之外，一个就觉得冻，一个就觉得热。我都其实今日呢啲气温系啱啱好啊。 哦，唔系，因为可能今日我冇着长裤。 哦，系咩？我头先一路都冇见到佢 突出咗个膝头哥， 着长佢啲。哦，少少系啊。我阿爸嗰啲成日都会闹嘅，真系。 不过我估咧，即系天气都开始转，我估咧又话礼拜三开始咧话早晚个温差会比较大。 系， 我自己我谂，因为跟住又要做 musical 咧，我都应该会带翻条颈巾喺度，喺度以备不时之需。 系啊，你 呢件褛噶啦， 樽领啦，冇得用噶呢啲，系啊，系啊，怕冻嘅权威，我哋下次可以交流啦。好，喂，大家仲有冇回想起咧？你对上一次咧好努力咧坐喺张台度咧？温习嘅时间系几时咧？唔一定系讲学校啲课本嘅，可能你哪怕你为咗应付听日，可能有个唔知咩 presentation 咩都好咧，好努力咁样喺度考研啊，努力喺度复习紧你嘅功课系几时真系？ 我寻晚咯， 寻晚啊，就系因为温我哋呢啲节目啊， 搵新闻啊，睇啊， 好好啊，真系， 我背剧本咯， 背剧本 系啊，真系 容唔容易分心啊？ 容易， 容易。 我就唔系好容易分心嘅、 啊。我都觉得佢个样好似专注啲。系啊，你个样真系傻傻滚啫。 我容易，我容易分心。但如果我要专注，都好容易专注。 系系啦。咁有咩方法令到自己专注啲咧？嗱，我而家就要讲呢个题目。 啊、我话俾你知、啊，我对于我嚟讲，有咩系会令我专注啲嘅话？ 网购 唔系 系。 令自己專注啲，仲係網，仲係網購。 你為咗 專注啲做好嗰份工作嘅準備啊嘛， 你快啲做完嗰樣嘢就可以網購啦，咁樣。 近 deadline， 你真係就嚟到死線啦、 哦， 你死得㗎啦，你唔交 有八成香港人都係用呢條橋嘅， 應該係九成九啊， 係咩啊？九成九咩？有另外兩成係忘記咗有 deadline 啦，已經真係。 側邊冇人 係 幫到我嘅，即係譬如如果譬如我隔離嗰個喺度睇緊電視，我喺房度做緊嘢嘅話咧。系会好容易，即系耐唔时，咦？你做个咩啊？跟住 真系八卦啫， 系啦。跟住，譬如你听到有其他嘅声音，电视嘅声音啊，咩都好嗰啲咧，系会我系会容易分心嘅。即系我唔系怪人啊，系我自己会容易分心。有阵时又会谂咯，哎，我自己都喺间房度做咗成个钟头嘢啦，都冇理佢，系咪好似好冇礼貌咁样咧？ 开始揾借口俾自己啊，真系。 系啊， 又出嚟， 好耐冇理阿 Molly 咯，不如敲下佢先。 系啦，所以就呢一啲都系会令我分心，所以变咗咧，如果我自己會揀嘅，譬如呢排要剪帶啦， okay. 我盡量就攝一啲晏晝嘅時間，因為屋企咧就得我同只狗，同阿工人姐姐，咁工人姐姐每無端端嚟問下你，我都唔使關心啊，咦我一個鐘頭冇同你講嘢喎，我唔好意思啊，即係冇呢啲噶嘛，咁所以咧我就盡量係將呢一啲會用、okay. 即係自己分心嘅工作，我晏晝做咗佢嘅， 係啊，學而你又唔使啊嘛，你本身好容易係嘛？ 其實我個專注力幾好嘅，不過如果你話喺一個比較舒適同埋寧靜。啲嘅環境做嘢咧，我通常都會擺喺半夜嘅。 啊，正常啊，正常。 係啦，因為你始終我屋企兩個人啦，咁日頭你要招呼佢噶嘛，係嘛？係 啊。 哎呀，我哋監製即刻攞件褸俾你啊！ 唔該曬監製。 係啊， 陳德信啊， 係啊，陳德信啊，好乖啊。 攞個膝頭哥先。 係啊，我等你褸咗先啦。 OK。 褸完我就講啦，我咪就攞呢件咯。 即係你係偷陳德信嗰件啊？ 係啊，我就笠咗呢件啫嘛。上面係得呢件咧，係永恆大後備咧，有一件以前佢係做唔知。好似有个舞台剧嘅一件怼褛咧，系 啊，我上次毛茸茸啊嘛， 啊 我上次发觉好暖啊，笠咗先咁样， 系 啊，啱啊，而家褛咗喺佢个膝头哥度啦， 好啊， 系 啊，咁跟住咧，我哋头先讲到边啊？但系 头先佢咪讲到佢要半 夜 咯， 夜 难人静咯， 系啊，日头你去太多，譬如电话啊，跟住隔篱嗰个又讲下嘢啊，问下你咩，问下你路啊咁。 猫夜晚你做嘢，佢瞓咗未噶咁？ 猫都 唔系好理你嘅， 系 啦， 佢最多走埋嚟喺你脚边啊， 系啊。只狗如果伏喺我大髀度都 OK 嘅，咁但系而家讲紧咩咧？就讲紧大陆咧，佢哋最近都有一啲唔同嘅考试，佢唔一定系高考，佢有啲可能系唔知研究院嗰啲咧，有一个考研，咁咧佢哋就话咧兴起咗一股咧就系教到大家咧可以督促温书嘅方法，就系、是、考试复习嘅直播。 咩啊？ 考试温习嘅直播系啦，唔明咧嗱，考试温习直播 即系我自己温紧书嗰阵时，我同时间做 live 啊， 冇错， 俾人哋睇我读紧书。 嗱系啦，嗱你听到 死啦，又要补妆，可能嗰啲女仔要挂个头啊，咩角度啊？我哋琴日都讲完自拍， 冇错啦，听我讲， 睇下人哋同你讲咩啊？ 系啊，嗱呢个好得意喎。首先咧，可能有啲听众听到就话，喂。之前咪講過韓國，佢哋都興過嘅喎。呢邊韓國咧，佢哋就揾咗個即係真係有個惡霸喺度咧，佢就攞住個 cam 對住自己温書嘅樣，唔講嘢嘅。佢真係全程唔講嘢，佢温五個鐘，嗰部機就 roll 五個鐘，咩都冇嘢講。但係咧係啲人好中意睇嘅，啲人咧就係咁望住佢就好治愈啊，個惡霸喺度温書啊，好迷人啊，係 OK 嘅，係同我哋唔似樣咯，簡單啲。 哦，咁我隻眼大啲，我自己都自己都 send 俾你講。 係啦，嗱。但佢就唔係韓國呢一隻，因為韓國嗰一隻咧，其實就係佢温書，大家喺度望住佢就好開心，就純粹咁樣嘅啫。佢話而家大陸呢一隻咧，佢都係有一個人真係喺度温書嘅，佢唔係喺度扮嘅，佢唔係有個四十幾歲嘅人無端喺度扮考高考嘅，唔係。嗰個人嘅身份即係個學生嚟嘅，佢亦都係準備緊就要考試。咁但係咧，佢就係用一個考試直播咧，等啲網友去督促佢唔好分神。 哦，即系如果有直播嘅人见到佢系分咗心嘅话，就提佢温书啊，温书啊， 冇错。 简单啲，使乜直播摆个阿爸麦火咪得咯？佢 实 会督住你温书噶。 唔同嗱、啊，你唔知点解咧？所有后生仔咧，你对于自己屋企人咧，都当佢耳边风噶。有边个细个温书嘅时候，阿爸妈唔系督住佢嘅，都系冇用噶。但系佢而家好搞笑噶，佢哋咧就会开咗个直播嘅画面出嚟啦。佢仲要有一个有一个好有系统嘅分类，我应该可以话俾你听。咁、但系咧，佢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佢真系温书啦。咁然后咧，啲人一路睇直播嘅时候咧，譬如如果见到佢好似阿祖咁样啊。 再睇下衫先，行开咧，啲网友就会出声话：喂，唔好睇第二啲嘢啦，你冇温书而家， 即系被督促。 佢系被督促嘅，系啦。咁佢话咧，连嗰、那个做呢一个主播嘅嗰个考生咧，佢竟然那个反应亦都系话。我觉得个压力好大啊，因为真系咧，俾几百人咧，即系最少都几百人睇住佢咧。佢话佢真系唔敢轻举妄动，佢话佢真系咧会好专注咧，就坐咗个镜头面前咧，真系认真咁样去温习，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咧，啲人就会问佢话：，喂，你成个钟都系睇呢页，你系咪冇睇？你系咪其实系冇睇到噶？系啦，咁佢又会咧，即系有互动咧，佢就又要督促自己啦，佢又会好紧张咧，就继续专心落去咧，就会嚟温习咁样。所以首先第一咧，就起咗一个好莫名其妙嘅一种效果咧，就系、是、反而你觉得佢好似分心， 嗯、 但系原来令到佢专心咗。 我有保留， 你有保留。 嗰啲网友系会出声定系打 message 噶咋？ 打 message 或者有啲人会留即系语音咧、 哦， 真系两样都有噶，系噶，佢两样都有嘅。因为 我会话呢一个方法，我唔可以话佢一定唔 work， 但系对于我嚟讲会唔 work？ 因为只要有个镜头影住我嘅话咧，我会好在意， 即刻做作起来。 系啊，真系会做作起嚟，即系演员底啊嘛，俾啲戏啦，即系。我谂我会控制唔到，我唔会专心到，因为我会好控制住就系究竟我个镜头人哋见到我个画面，我似唔似读紧书咯？咁、我就即系唔系谂紧真系读紧书啊 嘛。佢第一个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咧，佢有一个咧就系、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读紧博士一年级，所以我头先话佢唔系净系高考，佢、已经入到大学咧读紧博士研究噶啦。咁咧嗰位网友咧就叫做郭涛啊，佢就话佢由今年初开始咧就打开做呢一个叫做佢有个名嘅叫学习直播，即系佢喺度温书啊嘛。佢咧就一路直播咧就直播咗几个月噶啦，大概咧开头嘅时候佢纯粹觉得好奇啫，佢想扮人哋韩国啊，佢话啊啲人望住我，唔知系咪好有虚荣感啊。后来佢发现咧。原来佢照一分身一个分神啊，望一望第二啲嘢咧，睇直播啲人就会同佢讲：喂喂喂，你做咩唔分书啊？喂，你继续加油啦！佢去厕所嘅时候咧，譬如佢点都要去一去噶嘛，啲人会狂留言咧就话：喂，一分钟咯，晕咗啊！喂，两分钟仲唔翻嚟嘅？喂，唔好喺度睇书咁样。到佢咧翻到嚟一望到个直播嘅互动嗰啲通讯咧，佢就呆咗下一跳，跟住啲人就会佢就话：咦，认为自己咧系受到一啲同伴嘅监督，佢就会咧一齐去温习咁样。咁、而且咧，佢仲有个互动嘅效果系咩咧？有人咧就睇完佢嘅直播之后咧，自己都做埋直播，又或者喺睇佢直播嘅时候咧，就向佢汇报：你好啊，佢个名叫郭涛啊嘛，佢就话：阿郭涛啊，我今日咧我都温咗两个功课啊，系啊，我咧两个钟都冇走到啊，你都要努力啊，咁样。 即系好似系有啲书友一齐就可以陪温书咁样。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咧，譬如佢话咧呢一类学习直播咧有几咁夸张咧？佢话喺2018年咧，即系讲紧系即系一年前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入门网站佢哋嗰个学习直播嘅时间已经系去到几多个钟头咧？146万个钟头。 系。 146万个钟头， 想象唔到， 你想象唔到，系有咁多，即系话唔系一个人啦， 唔系一个人， 系好多人同时喺度温习咧。然后佢嗰个时段 系 可以去到咁夸张，佢话真系有太多人咧就中意睇啦。咁而且头先我咪话佢哋有规模嘅，佢哋咧嗰个学习嗰、那个频道咧，佢哋有啲装饰噶嘛。咁通常咧就唔系净系得个样噶，你唔好谂住，我阿祖好靓仔啊，净系影住个样就算数咧，唔得。佢会点样嘅咧？佢一定要你自己列埋咧，你有一个温书嘅时间表咧，喺你荧光幕嘅一边咁、样，即系当然系用你用电脑嗰个效果打上去啦，咁样个个都要写喎。譬如佢就佢会一定要有个目标嘅。譬如佢话我离距离我要交嗰份论文，有20日，咁每一次直播咧，佢就会打呢一个信息喺呢度，咁然后咧，佢就会开始写咧，就话我今日嘅温习时间咧就系朝头早7点半到几多点半，晏昼几多点半到几多点半，咁就你好似当一个直播时段咧，咁原来佢话呢个好重要，啲网友就会话嗱，我及住你噶。你话系啦，你有冇迟到啦？你有冇温到七点半未够钟你就走咗人啦？咁中间你有冇闪开咗啦？咁然后咧，大家就会不停喺度互动咧，就嚟个鼓励，好劲抽啊！佢 有 呢个 咧，其他嗰啲网友咧，系咪都系一啲要温书嘅朋友啊？定系有人即系有一个咁嘅嗜好？我睇下你有冇温书先。即系如果系嘅话，都几得人惊。我嘅嗜好系我及住你有冇温书啊？ 唔系，我觉得嗱，你又唔使24小时及住佢嘅。你间唔中上下网就得噶咯。 我一日一分钟都唔想留喺呢个网度睇下佢有冇温书啊？ 唔 系 噶，其实如果你参与玩一次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好得，因为点解佢有反应啊嘛。你又可以无端端咧走去隔篱话喂。 坐定定温书啦，你温好未啊？ 你话可以上去睇下啫。如果咁好彩，你睇到嗰、那个哦，真系好勤力温书嘅，你完全冇反应，你 系咯都好闷噶嘛。 但系佢个画面咧好多嘢睇嘅，譬如你会见到佢因为佢啲好似有啲互动咧，会展示俾佢听咧，佢有啲咩水杯啊、零食啊，佢着咗今日又着件咩衫学你话斋咧，佢有好多都系女学生嚟嘅。咁、所以如果俾我嚟讲咧，我就会 知啦。你睇你嗰条口水流到出嚟商台门口啦。 系啊、哎，唔系噶，都几好噶。同埋有阵时佢哋咧仲会互动咧，打电话问功课咁样噶，即系佢哋有啲人就会话咧，你而家温到边度啊？有冇嘢唔识啊？我哋可以帮你啊。 仲有得 讲电 话添，唔怪得知啦。 唔系讲电话嘅，咁佢就算文字沟通都可以嘅，真系。 重点都几唔同，有几个分别。 但我就系想话，原来想令到人专心考试温书咧，而家个方法真系古代。淨係仲係講緊懸梁刺股，你話幾落後先得㗎？ 夜讀挑燈嗰啲 係啦，咁但係原來而家嚟住科技進步咧，嗱，真係有一批人佢覺得係幫到佢嘅喎，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咪攞自己教飛，即係佢堅係要考試，佢又開咗個直播，但原來最後咧就分身分神嘅話咧，其實佢就冇用噶嘛，即係證明對某一批人嚟講。即係最少係陪伴咗佢146万个钟头，佢哋覺得呢一個互動係好有用嘅，真係。 我晏晝要背劇本啊， 你可以試下㗎， 我係咪應該要試下？ 你下次試下。 究竟我有幾做作啊？ 咁百播應百客嘅呢個世界。 你試下風騷開直播咯，可能你嗰段風頭火勢你會再練得肉緊啲嘅，真係。今日时间好紧迫，我哋马上咧就同你宣布一下，我哋跟住个猜猜我是谁，我哋会玩呢、 十二点半之后，我哋今日个题目就系 世界景点啊， 系啊，啲旅游景点咧有啲未，即系大家都觉得好知名啊，你去到嗰个地方一定要去一去嘅， 点都要打张卡， 冇错，所以有打卡嗰啲地方咧，今日我哋就会出呢个题同你玩猜猜我是谁。 学员都中意周围去旅行噶嘛，系嘛 ？OK 嘅 ，OK 咁啊得啦，有个大湖喺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听住呢个电话咧就打定上嚟咧报定名啦。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在这几个月里，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好像有些情绪困扰，我们都好想帮他，但又不知道怎么办。这里可以给点意见，大家可以怎么做去跟身边的人去表达关心和支持。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外务主任梁仲明， 如果对方是愿意跟你谈的话，你第一步可以给一个足够的时间空间对方去讲，你可以慢慢地听，尽量避免同对方辩论或者是争论他的政治立场，或者是说服对方。记住，情绪没有对还是错， 所以第二步就要肯定接纳对方的情绪，这样不等于你要赞成对方的立场或者行为。有时候我们未必真的很明白对方的感受，我们可以跟对方说，我不是真的很明白你的感受，但我会陪着你，千祈不要否定对方的感受或者随便给意见。当你听完对方讲的话，第三步就可以简单地将它的内容复述出来。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你甚至乎可以讲出对方的感受，这样的话对方就会觉得你更加真的听着他讲的话和明白他了。有时候对方不是那么想讲，其实这个情况很多时候会发生在家长和仔女身上，家长很心急很想知道仔女的情况，但仔女又不想讲。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未必最适宜是这样问他，因为这样会令到对方更加有压力的。这种的情况简单的陪伴其实已经是一种很无言的支持和关心。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这一刻你不想说，不紧要，我可以陪着你。又或者是直到你想说的时候，你随时找我，我都会在你身边。不过我们都有我们的自己的限制，未必真的可以处理到，也都未必真的可以帮到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尝试坦诚地跟对方说你的观察，你的担心，也都可以告诉对方知，其实你和他的能力都是有限，不足以处理这些的情绪困扰。之后就可以陪着对方去找专业人士去求助，千祈不要揽上身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的电话1872388。 没错，今天的题目就是世界旅游景点啊。 快点打电话来啦。 是啊 ,1872388, 我们就集合三个人之力呢，我相信都可以覆盖到呢地球都几大部分的面积的。 是啊，同埋呢喂，大家平时不是即可以跟赵学而讲个电话玩个游戏的嘛，是不是？难道他今天在这里，是不是？ 是啊，他开警备贴士的时候呢， 是啊， 不过今天全部都是他出题目咯。 哇，你真是懒到咁嘅地步。 是啊，没问题啊。 我敢认的，真是 懒。是啊。好啦，1872388啦，听完新闻之后就猜猜我是谁，快点打电话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再次进入立法会会议厅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佢宣读嘅时候，多名民主派议员再次喺会议厅入边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林郑月娥下台，追究警暴”嘅口号，打断林郑月娥嘅发言。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休会，林郑月娥离开会议厅。梁君彦并要求部分民主派议员，包括民主党尹兆坚、林卓廷、公民党郭家麒和专业议政邵家臻离开会议厅。林郑月娥原定在早上11:00在立法会会议厅宣读施政报告。她开始宣读的时候，多名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厅内高叫口号。梁君彦其后宣布暂停会议。大約20分鐘之後，他再次進入會議廳宣讀施政報告。有泛民議員用投影器投射五大訴求的字樣，亦都有議員播放街頭衝突的錄音、警方施放催淚彈和市民驚叫的錄音。林鄭月娥在一片泛民議員的抗議聲入面，未能夠在立法會完成宣讀施政報告。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說，今次是民主派的聯合行動。他说过去4个月，林郑月娥是煽动市民上街的源头，令到香港翻不到转头。反问林郑月娥凭什么管治香港，凭什么宣读施政报告。陈淑庄就开启扬声器，播放街头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的声音和市民的叫喊声。他说这些声音反映市民近月上街时面对的痛苦，希望林郑月娥收手和收工。胡志伟批评林郑月娥纵容警队助纣为虐。议会阵线欧乐轩认为，林郑月娥要透过视像发表施政报告是历来首次，形容是林郑月娥的耻辱，有如流亡政府。在北京，国台办批评台湾民进党有关部门负责人将香港警察污蔑为黑警，说明心中只有党派的利益，全无法律正义。 發言人馬曉光說，事實證明台灣網上傳播所謂香港警察逃亡或者是移居台灣是不折不扣的假消息。對於違反基本常識的假消息，民進黨有關部門負責人如獲至寶，在網站上大肆炒作，結果使自己淪為政治笑話，將維護法律秩序、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執法者污蔑為黑警。馬曉光認為誰黑誰白一目了然。台灣的內政部移民署日前在社交網站貼文，指接到網上消息，大批香港黑警將帶同家眷申請移民台灣，當局將嚴謹把關移民審核，將不法和犯罪阻隔在境外。在台北，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不點名批評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在雙十節發表講話，充斥住對抗和敵對意識，企圖借污蔑攻擊一國兩制，製造仇視大陸的氛圍，壓制台灣民眾希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緩和兩岸關係的主流民意，謀取選舉私利，再次暴露出台獨的本質。馬曉光說，民進黨當局搞對抗沒有出路，謀台獨更加是絕路，損害人民利益，違背民意，逆流而動者都必將被歷史大勢所拋棄。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6,505点，升两点，总成交4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82点，跌八点。深证成分指数9,675点，升三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升一蚊；友邦保险74.4，升七毫；盈富基金27.45，升五仙；建设银行6.28，升两仙。中国平安94.25，跌一毫半；中国铁塔0.7，冇升跌；百威亚太31.5，跌五毫；美团点评89.8，跌九毫半；汇丰控股59.95，冇升跌；FIE 南方恒指7.16，升一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5，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3。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097，英镑兑美元1.276，欧元兑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6点，升249点。港金现价报13,885蚊，比上收市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06美元，卖出1,484.3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日我想送俾你嘅系 Leon 嘅《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 来到深秋的时间，听着黎明这首国语经典，只在声音的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的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艾力。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 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1872388，今日我哋咧想带大家去旅行啊，不过就要你估下我哋带你去边处。阿学爷，你知道我哋个玩法系点样噶？嗬， 俾啲 hints 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好似出个谜语咁样咧，就叫佢即系你估下究竟我哋而家讲紧边一个景点咁样咯。 系啦，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听众咧就第1872388咧俾我哋啊，拨通咗电话之后咧，你就要拣我哋三位主持嘅其中一个嘅问题啦。 系， 跟住我哋咧就要俾三个 tips 佢，就令到佢咧尝试估得到咁。 不过我哋宗旨就系一定会俾佢估到咯， 系啦， 点都要估到 为止。记分送翻俾大家嘅， 系啊 ，OK，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今日讲世界景点啊，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Hello， 连太， 系， 连太你好啊 ，Hello， 系啊，点啊？你想有冇话你中意去边个地区旅行多啲啊？ 度度都想去， 度度都想去啊！咁你想拣边个带你去玩啊？而家有阿祖啦，有学员 啦， 豪 仔啦， 豪仔，好嘅，好啦，嗱，咁我咧而家要出呢个题目咧，就佢喺中国大陆嘅，我俾个大贴士，因为如果唔系好难，好难估嘅，中国大陆嘅，咁咧佢呢个景点咧，又同我哋细个读嘅一首嗰啲古诗都有关嘅， 好多都有景点嘅， 唔系咁你咪收窄少少先啦，系啦，咁咧而且咧佢睇嗰啲地方咧就唔系特登咧就系睇嗰啲颓垣败瓦嘅， 哦， 系啦，特登睇颓垣败瓦嘅。 好，嗱，三个贴士，中国内地嘅喺， 有首古诗里边有提到呢个字嘅， 系 啦，嗰度系啦，咁啊，即系课文真系有噶，你嗰啲学生啊读嗰啲都有噶，系。 哇，阿婆几十岁咯， 咁样，佢咧就好干噶嗰笪地方， 你可以 沙漠，哇，冰沙漠啊！ 佢系戈壁沙漠，系啦，嗰头噶啦， 嗰头 系啦。 我可唔可以问问题啊？ 系 咪喺地底噶？ 地底佢又唔系地底喎、 啊。你又估下系咩啊？ 我估兵马俑。如果你讲地底， 唔系地底，唔系地底，唔系地底，系啦，唔系地底。 咁啊， 好 dry 噶，你话系 嘛？好 dry 嘅沙漠其实都好啱嘅，真系。但最紧要系要同头先讲嗰个即系。有首诗有关嘅咧， 颓垣败瓦 嘅嗰个 景点，同埋系咪有地方名喺入边度噶？ 嗰、那个边个地方名啊？ 即系你而家讲紧嗰个景点， 系啊系啊，个景点本身就有地方名嘅，系啦。 咁难估嘅， 嗰、那个景点嗰个地方名有冇喺香港喺个酒楼度出现过嘅咧？呢、這个名 冇，我知道你估边个，唔系嗰个，唔系嗰个。 你讲啊， 我想估， 其实呢个好。系好唔系，即系都系嗰你要经过敦煌先入到去嘅， 系 系咪四个字噶？ 两个字嘅，两个字嘅， 即系又系丝绸之路咯。 系啊， 嗰 个都 难喎。 嗰个佢仲有个遗迹咧，就有个 难嘅， 系啊，就系有条古诗好出名嘅。有条尸体，因为嗰度发现条干尸。 哦，你讲古尸就系尸体个尸。 啊，唔系，两样都有嘅，两样都有嘅。今晚有条古尸喺度出现咗嘅，真系。 考起。 不过呢个有少少难，可能真系。 系咯，俾贴士咯。 两个字。 你俾我睇下个答案系乜嘢得我。 你觉得好难就啱啦。 啊。 佢其中一个字系难啊。 难咩？ 我哋香港人好鍾意就要攞、幾百萬俾首期要做咩啊？ 難留。 唔係難留，難留有調轉咁樣咧，難留真係嚇。 留 難。留 難。 未聽過咪啱咗咯？你已經。 咩啊？ 刘兰啊嘛，刘兰古城遗迹啊， 系咩？ 好明显佢去嘅地方同我哋个地方唔同，我听都冇 听 过， 真 系真 系 好流 啊！ 系啊， 但你都估到啊，你头先噏到啊， 系啊， 恭喜你啊！ 嗰阵时嗰个古诗咪就不破刘兰终不还啊，其中有 呢个古诗我都冇听过， 都课文有噶，真系，但 系 好好噶啦。佢入到去新疆大沙漠里边，真系有呢个刘兰嘅遗迹喺度，亦都曾经出到过一条咧叫刘兰嘅。女嘅古诗系啦，因为佢保存得好，因为嗰度大漠风干咧。 但系好少听到呢个名字。 系啊，我都系 刘兰好出名噶咯。 你唔使 真系吓死啦，婆老土啦， 佢就系俾啲咁深嘅嘢人哋估嘅， 我都唔想俾咁深嘅人估 价位。咁我开咗个标准出嚟先。 冇问题，但系我哋照样 你 都 有啊嘛， 我都有几点蚊送翻俾你，多谢晒连太。 咪又学识多个景点咧，得闲去玩下啦，呢个真系。 好 啦，多谢你， 好 啦，拜拜。未听过，浏览， 但我又觉得唔介意嘅，最紧要就系我又认识多咗一个地方。 系啦， 真 系。好啦，我哋上楼好难噶嘛，所以香港人个呢、這个呢、這个名词应该好有同感真系。O、okay, K， 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阿玲，阿玲， 系啊，我系阿玲，系啊，你哋好啊， 你好啊， 系，咁你拣边个啊？你拣豪啊，豪仔拣咗啦，你拣阿祖定系拣阿学儿咧？ 学儿啊，我拣学儿。 好啊，嗱，我呢一个地方咧，其实我自己都曾经去过几廿年前啊。 好， 咁咧佢个国家咧就好鬼冷漠嘅。咁啊，而呢个地方咧，你一望埋去咧，你就会见到好多个洋葱头嘅。 洋葱 头，俄罗斯，苏联， 国家系啱啦，但系嗰个景点咧就系乜嘢？ 我哋拣一个景点啊。 系啦，嗰个洋葱头嗰笪地方系叫咩名咧？ 许冠杰拍过戏嘅。 许冠杰拍过红墙。 嗰套戏就叫《红墙飞龙》，冇记错。 冇错啊， 隔 篱。 嗱，五个字啦。 系咯。噔噔噔噔噔， 系啦， 俾得少少貼士，一時 俄羅斯方塊， 唔係個貼士就係最尾嗰個字係個公字嚟嘅，係 啦， 克里姆林宮。 其实好易啊，啲 好易啊，呢个好好啊， 好易啊，俾得好啊，啲贴士。 最紧要都系聪明。 佢就话俾得难啊，真系。 最紧要你聪明。 学而进入到我哋啦，佢俾说话你听啊，真 系啦。但佢话最紧要聪明啊，真系。 最紧要系我哋 有冇去过啊？呢度 冇。 系啊，都可以去下啦，咁样。 都几靓噶。 系啊，不过真系好冻噶会吓。 好。 系啦，多谢你， 拜拜， 拜 拜。 系咯，许冠杰又拍过 《红墙》， 不过好多人都喺嗰度取过景嘅，真系。 好。 系啊，啱晒。好啦，下一个听众。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喂 ，Hello， 系你啦，系你啦，陈 小姐， 陈小姐，系你好，我系曾生， 系啊，你好， 系啊，你听到系嘛， 系啦，有黄生，仲有赵小姐喺度嘅， 好，你得阿祖可以拣啦吓，你我俾你拣一样嘢先，你想拣近啲定远啲 ？Sorry， 听唔到， 吓，唔系你想拣近啲定远啲嘅景点？ 欧洲。 欧洲啊，佢要去欧洲， 咁我俾一个欧洲嘅你，好冇问题啊，系啊，你讲到咁指明嘛， 佢好似而家 book 机票唔该，我想 book 去欧洲啊， 好欧洲，好，我俾你而家我哋飞一转去欧洲啊吓，好呢个景点，我阿祖有去过嘅，我会话以前嘅人咧去嘅多啲，呢几年或者呢十年咧去呢个景点嘅人咧，好似即系谈论嘅都少咗啊，你最大嘅呢个提示咧就系话，你去到呢个景点，我谂每一个人咧都会忍唔住有一个特别嘅 pose 去影相嘅。 嗯， 欧洲嘅 系影相，其实边个景点我哋都中有特别 pose 噶。 呢一个系 特定 会啊，你都忍唔住会摆呢一个 pose 去影相嘅。 东欧、北欧定系南欧？ 关唔关建筑物事噶？ 关建筑物事嘅， 系咯，系啦，边欧啊？ 西欧咯，唔系东欧咯，系啊，欧洲嗰边咯，系啊， 欧洲咯， 三个字嘅国家名就 陈小姐。 但呢个贴士太大了真系，我都未知喎，真系。 意大利 系、意大利三个字，咁我做其他贴士噶嘛？ 系咯、继续啦，继续啦。 嗱，关建筑物事、 啊， 关建筑物事、啊，你摆嗰个 pose 同个建筑物会有关系噶、 啊。系啊， 唔难噶，好出名噶。 仲要去收集到意大利咯，已经。 诶，喺个草地嗰度。 意大利里 边 啊？ 喺意大利里面噶，有冇去过啊？ 去过罗马咯， 罗马佢就唔喺罗马嘅， 系 系啦， 去威尼斯 都唔系喺威尼斯，嗱我哋讲个景点，唔系讲紧个城市名， 系 系啦，四个字嘅呢一个景点， 系 佢出名，我讲埋就知噶啦， 头两个字啊，食得噶， 系啦， 呢个斜塔啊， 好叻，嗱呢个去到呢个景点，系咪你一定会忍唔住摆个 pose 就哎呀去 托住佢啊， 你托住 惊 佢 跌落嚟， 所以系佢独一无二嘅咁样。 唔系你加埋意大利真系就容易好多啦，真系容易好多啦。 所以我哋都估到啊，陈小姐，恭喜晒你，纪念品送翻俾你。 系啊，好啦，多谢晒，休息一阵，翻嚟等我再重整旗鼓先。 第一次，佢仲有好多。 入行三十几年，蔡一杰咧仍然有好多新尝试嘅。嚟紧唔止系佢第一次单拖开 show 啦，呢首新歌仲系佢第一次朝早录音，而且去到北京录制弦乐嘅部分。作曲系祝奈玛利亚，填词有林若玲，编曲何炳顺，监制何炳顺加上蔡一杰自己。上榜暂时六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蔡一杰独行派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第二 round， 第二 round 啦，究竟我哋呢一个猜猜我是谁嘅世界景点啊？而家我哋真系机票冇一样啊！喂，你想 book 边度嘅机票啊？阿文，阿文 ，Hello，Hello， 喂，你好， 你好啊，你想拣边个啊？阿文。 学儿啊， 好， 好，嗱，我呢一个景点咧就好五光十色嘅，系啦，就好多灯喺度闪下闪下嘅， 系， 咁咧个景点个范围咧又好大嘅，你可以周围行嘅，咁啊周围咧都会有好多五颜六色嘅灯啦，五颜六色嘅纸币啦， 哦，纸币，哇，呢个好大嘅件事喎，真系， 五颜六色嘅纸币，我开头仲谂咁维港， 台湾啊， 唔系远。远啲，远啲， 远啲， 系啦。 泰国， 再远啲，再远啲。 纸币真系唔识呢个，明唔明？ 叮叮声啊，叮叮叮叮叮，有成有钱声啊，又有闪闪嘅灯光啊。 韩国，韩国， 远啲咯，都话。 台湾远啲，咪韩国咯，嚟过谂住。 系欧洲啊，要 去美洲， 去美洲， 美洲啊， 嗯， 美洲。 哦，我有少少諗法， 我冇啊。 我第一个 tips 啊，五光十色，好多灯闪下闪下，好璀璨嘅呢个。 法国 吓？唔系美洲啊？ 佢话咩沙厂啊？ 法国啊？ 哦，法国哦， 美洲嗰边 系啦， 俾埋加拿大定美国啊？ 美国喺美国 系 啦， 美国美国纽约， 好多姿多彩啦，纽约都系 迪士尼啊。 唔系啊，真系要收窄啲噶，系噶。 近噶啦， 哦，有好多纸币， 有好多纸币啦，有好多叮叮叮叮嘅钱声啦。 系， 话依家，话依家， 我都估错咗啊，我都 系啊，我唔识啊呢个。 乜嘢城嚟嘅？乜嘢城嚟嘅？ 纽约，纽约， 五个字。 唔系， 五个字。 哦，嗱，你真系可以好似我哋再 follow up 一次啊。 我都 系 学员 讲咗啲乜嘢？嗰个地方都几大嘅，你周围行咧，你都睇到唔同嘅地方嘅， 系唔同嘅灯。 五光十色啊， 又有钱声啊， 喺西岸嘅，凤凰城嗰度嘅， 好多明星会去嗰度登台唱歌嘅， 有啲人仲喺度结婚添， 冇错， 荷里活啦， 五个字，嗰度就荷里活有间大酒店， 再远少少， 系啦， 系啦， 哎呀，好难估， 咩， 你冷静啲，有人喺嗰度有赌场嘅，嗰度有。 拉斯 维 加斯 系啦， 你咪估到啦， 你系咯，咪俾多啲注啊， 咪估到啦。我鬼唔，我点会估到？我话五个字，你会估荷里活嘅，即系咁。 系啦， 首先俾有赌场，我咪估到咯。 你啱，你啱， 对唔住， 我哋应该一早就讲。个名有个拉字噶嘛？系啊，好啊， 最紧要 多谢你，最紧要你开心。 系啦，估到个过程都好玩。 你去过未啊？去过未啊？ 未啊？ 未啊？快啲去！ 请我去啊！ 我请你去睇个网站啊！ 系 啦，可以观摩下，观摩下，好嘛？多谢你先。 Thank you， 好，拜拜。啊，好啊。拉斯维加斯呢个贴士就系我哋， 你明唔明啊？学儿，你明我头先， 都怪我唔好， 冇办法，我哋即系呢啲怪我过分美丽啊！我明点解嘅，真系 ，OK。 嗰埋赌场咪好好多咯，我都赞成。 拉斯维加斯啊，系啦，其实都讲得几啱，因为嗰个地方咧都真系比较大啊，你可以即系用双脚，你周围去咧都系唔同嘅景点，可以话佢成个城市啊，你都可以话系一个景点咁样。 系，冇错。OK， 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Pauline。 系， 你想拣阿祖定豪仔啊？ 阿祖， 好啊 ，OK。嗱，我呢一个咧唔系好远嘅啫， 系 OK。三个字， 最大的 tips 是这个景点有歌唱的，有歌唱的，大部分香港人都会有去过。我夠膽讲，大部分香港人都有去过。 有歌唱的， 有歌唱， 有歌唱，两个字的， 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有歌唱，唔远嘅，系啦。所以就大部分香港都有去过， 边度都有歌。 最重要是有歌，即系嗰首歌有一首歌， 哦，有只歌唱咗呢度嘅， 呢， 哦， 个名系有被唱到出嚟。 系咯，我同你都 get 错咗，我以为嗰度有得俾你攞支麦嚟唱歌添。 系，哦，有一首歌系唱咗呢一个景点出嚟嘅， 唱咗呢个景点喺香港。 系啦，呢首歌我会话大部分香港人都会有听过，所以我先至够胆咁讲嘅。 三个字， 三个字，近 唔系香港嘅， 系咪歌？系咪歌名啊？直头 唔系，唔系歌名， 嗯， 系啦， 歌名都有 嘅，近香港嘅， 近香港嘅， 哇，近香港， 近香港， 近香港，即系要搭飞机噶， 唔使搭飞机， 唔使 搭 飞机， 深圳， 三个字， 东莞， 系啦，个景点个名系三个字嘅， 景点个名 有冇 三个字？ 嗰个景点系咪一都是建筑物的东西， 建筑物的东西来的， 建筑物的东西 是啦， 哇，我反而没想到， 嗯，学而是想 到 的，他做了口型给我的， 那个建筑物是不是前面有楼梯的？ 有楼梯的， 很近的，是的，其实很近，很快去到， 我说了我连飞机都不用搭，其实 飞机都不用搭， 那个地点 其实现在坐车都去到， 坐车都去到， 近到这样的， 哦，有只歌，有广告歌， 广告歌， 哦，我就明白了，真的，是的， 有首广告歌要唱埋呢， 可能你哼出嚟会开心啲，我试下哼俾你听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唱错啊？ 唔系啊，我即刻跳去后边啫嘛。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因为我即刻唱咗嗰句买手信，买手信， 澳门。 系啦，澳门嘅边个景点啊？ 哒哒哒， 前面有楼梯喎。 大三巴， 系 啦，佢真系有歌唱埋佢个名出嚟噶嘛？大三巴， 观音像， 妈国妖景致真优美，系 跟住然后就唱嗰句啦，哒哒哒，买手信，买手信， 欢喜字多字好美咁。 系啦，我哋咩高高兴兴买手信 够啦，人哋鼓中咗啦。 我哋平时就咁唱歌嘅，你都可以 join 嘅。 系啊，多谢你啊，你又佢又鼓啱咗， 恭喜晒，恭喜晒。 Thank you， 拜拜， 啊， 好好啊，真的， 我都觉得挺好笑的。 OK， 好，最后一个听众 ，Hello，Hello， 黄小姐， 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今次我收敛了啦，不再带你去浏览啦。 好，你不要浏览嘅，我 已经再浏览你啦。我今次咧就用马祖头先嗰条桥，有只歌系唱嘅。 OK， 好， 歌名已经带咗出嚟噶啦，个景点。系啦， 喺边度噶嗰个景点？ 我估到， 一讲埋就应该即刻估到噶咯。我最多俾个 tips 你咧，就系嗰度咧就嗰度咧就。 唔系我意思系香港定系外地 啊？ 系外地 嘅， 我哋早排咧，晨光有同事去咗嗰度添啊？ 系咩？ 有啊，系啊， 哦， 冇错， 歌名嚟噶， 歌名嚟噶。我哋晨光有同事咧，就阿小白同埋阿 O 咧，都去咗嗰度添。 几多个字啊？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 系咪大湾区啊？ 唔系，有冇只歌？ 我 歌名冇大湾区啊！ 我开头以为你系讲法国嗰边，唔系啊嘛， 系咪？ 我谂吴咏薇啊，失落于巴黎铁塔啊嘛， 唔 系。 嗱，再俾个 tips 你啦，如果咁嘅话咧，嗰只歌系陈奕迅唱嘅， 系啦，首歌名就系四个字嘅，不过个景点就三个字嘅啫。 系啦，嗱，如果你再估唔到，你知唔知你会接受嘅惩罚系咩啊？就要听我演绎一次咯。 哇，咁真系一个好大嘅惩罚。 但系如果你可以快啲估咧，我就叫学而演绎一次都得。 阿黄小姐，你可唔可以估到？我求下你。 如果我忍唔住，我冲出去唱噶咯，谂住我再俾 tips 你。 冲出去唱啦！ 吓，哎呀，你真系好啊！真系， 我觉得你唱咗，可能黄小姐都未必知嗰首歌。 哦，因为你觉得我唱得太过神水，足够啦。 即管唱两句嚟听下。 好啊，我特登唔唱嗰句先。拦路语， 喂，你唔系哼嘅啫咩？你 唱啊嘛！ 你唱埋歌词啊！ 我就讲拦路语啫嘛，佢都估唔到噶。 咁叫一句噶啦。 系啊。 哦。 拦路语，你估唔估到？ 拦 路语偏似雪花。委屈的你懂吗？ 你啲歌词错啦，开始 系咩错咗咧？ 系嗱，那个景点咧，即系我哋由个国家入手啊，不如好 日本， 日本 最大 tips 系 唔系 日 日本喎、 啊， 系 咪？但陈奕迅有只歌个名喺 嗰 度。 日本最出名嗰、那个 系啦、啊，不如你坑啊，你坑会唔会好啲啊？ 唔会啊， 我去过嗰个景点嘅，我去到嗰个景点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好多人都会做嘅，就系、是、我要朝早五点几起身，就是、因为咧要睇到咧第一线光。 哦，冇错嘅，系咪全靠我坑得好咧？定系啦？ 定系我嘅天线俾得好啊？ 非常好、 啊，好啊！大家都非常好啦、啊，咁样开始敷衍我哋啊， 系咯，因为陈奕迅咪有只富士山下啊嘛，系咪先？嗱，你唔信，我再哼俾你听啊！拦路雨偏似雪花，委屈的你冬。 阿 Pauline 系咪？ 唔系啊，呢个黄小姐， 黄小姐嚟 啊！阿头先嗰个系啊，阿黄小姐。喂 你好啊，可以姐姐。 系啊，恭喜你啊！你真系估中咗系富士山啊！ 系啊，系啊，佢意思系可以唔使再唱啦。好嘅 、 啊okay, ，多谢你啦，拜拜。嗱，少少时间，不如我哋自己玩咗佢 啦。好啊，仲有冇课啊？你 有 冇课、 啊？ 好， 你 嚟 啊， 你 嚟啊， 你唔好留难我哋位啊。 咪系咯， 好多香港人咧就中意去嗰度揾女仆嘅。 啊 ，OK， 系啦，好大贴士啦。 女仆啊， 女仆系咯，咁嗰度有好多。漫画啊，动漫嗰啲系买嘅， 嗯 嗯， 系啦， 好，第二个 tips， 贴个 tips 已经出晒嚟噶 咯，日本咯， 日本边度啊？ 日本嘅边度？女仆 三个字， 同埋有好多 佢第一个字系中咗其中一个字， 千啊，唔系叶啊， 叶 秋叶原， 冇错啦，几多女仆咖啡，仲有好多人 对面嗰个想帮手，一齐玩， 你知唔知我想讲千叶城系咩嚟噶？ 日本 有一个千叶原嘅，系啊， 千叶城喺边度嚟？ 千叶城可能就冇啦，真系有冇快速有冇一个？ 冇啦，时间都差唔多啦，我谂唔到咁多嘢噶啦，我 唔系噶 ，OK 噶。如果咁样讲中国嘅有个景点又有歌唱噶， 嗱啦啦啦啦啦， 好似系阿徐小明大哥唱噶，啊唔系叶振堂啊，哒哒哒哒永不倒， 万里长城， 好 嘢好嘢好嘢， 佢仲可以一次过包埋几个景点啊，千里黄河水。滔滔 呢个系小明哥系嘛？ 好似系小明哥系啦。江山秀丽， 够啦！由于时间嘅关系咧，真系唔可以俾你唱落去，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咧喺另外一个地方度唱紧歌，大家睇下想唔想听啦？ 喺边度啊？ 喺 唱歌， 喺宾府咯。 一首独唱的歌。好啦，新闻又够，再嚟听新闻啦。系啦，听日 见， 拜拜。